疏散到旁边的停车场，又或见到很多警员在超市内。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华南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被和暖潮湿的海洋气流取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同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和暖潮湿，随后一两日有雷雨。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5%。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萨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雨，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同萨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冲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冲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冲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18公里；东沙吹东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9,276点，升1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52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78，瑞士法郎0.978，澳元0.669，加元1.332，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6.987，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0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1.66美元，卖出1,572.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早晨，朝早的6:08的时间，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就是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们好，外面1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5%，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今日朝头早继续都有白元浩在晨光第一线入面陪着各位听众一起起身先的。早晨，各位 晨光每日一格， 寻日咧奥斯卡入边啊，见到影帝啦，好厉害，小丑喎、啊。不过完咗呢一个嘅叫做颁奖礼之后咧，竟然间有一张相啊，见得到。佢咧就坐咗喺个楼梯嗰度，同着住好靓一条长裙嘅未婚妻啊 ，Mara 咧咁啊，食住一个素食嘅汉堡包去到庆祝。个场面咧感觉得到相当之浪漫。的确，呢个非常之浪漫嘅呢个情景，我哋要相信，其实爱好多时冇特别嘅原因，只不过系因为一个人，一个可能同你一起食住汉堡包，一起同你面对紧唔同逆境嘅人，喺你自己人生入边，当你成功或者准备接受好多挑战嘅时候，你望望身边，有边一个人会喺你侧边一直默默咁样支持住你呢？爱其实有时的而且确系相当之简单，我哋会唔会将佢变得太过复杂？咁你就要谂清楚啦。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一生生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光的人是我、哦哦、I love you 无法不爱你 baby 说你也爱我、哦、I love you 永远不愿意 baby 失去你，能更快乐，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觉得、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 首嘅作品陶喆爱很简单。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其实我自己认为咧，即系Oscar 喺寻日举办啦，对于好多香港人嚟讲咧，都冇特别一个大嘅心情咧，去到咧就系欣赏呢一个嘅 Oscar。始终咧，而家我哋自己住紧嘅地方，嗰、那个疫情咧都犀利，担心健康都担心唔切啦，系咪？都喺 Oscar 入边咧，见到咧就系一套当红嘅电影啊，咁就系 Joker 小丑。啊，小丑呢一套嘅电影咧引人入胜嘅剧情，我唔知道大家睇过未啦。啊，配上咧就系主角细腻嘅演技，咁啊令到人咧就好似咧就真系好容易咧就代入去佢成个嘅故事嘅架构入边噶。在入面呢，咁如果你有睇过呢一套嘅电影，就会知道啊，主角呢即係小丑不由自主咁样大笑，其实呢係因为佢身体出现咗毛病。事实上呢一、這个病的而且确嘅存在㗎，叫做呢就係假性延续效应。英文简称呢就叫做 PDA。假性延续效应 PDA。佢呢係一种神经系统嘅疾病嚟㗎，病是因为有各种的原因而导致操控情感表达的神经系统受损，或者不能够受到控制，以致到就会不停地去到大笑，或者是不断地去到喊。这个就视乎很多的病人在当其时呢他那个病情到底怎样，所以个表现呢未必不一的，即是未必会一致的，会是不一的。对于病人日常的生活的而且确造成一个极大的困扰的。试想在一个严肃和悲伤的环境底下，如果突然之间这个病出来搞到你大笑的，会为你的社交造成一个很大的障碍。好了，而这个 PDA 的原因都有以下的一些的成因的，包括例如就是我们经常都讲的肌肉萎缩症，即系例如啊，渐冻症、多发性硬化症、创伤性嘅脑损伤、帕金逊症等等。而无论系边一种嘅原因，只要导致到咧就系PBA 嘅出现嘅话咧，全部都系同神经系统受损系有关噶。上述所讲出嚟嘅病征就好似咧就系Joker 一样啊，呢个小丑主角一样。患病嘅时间，因为咧就系细个嘅时候遭到咧就系自己嘅父亲啦打自己嘅头部而受伤，至到咧就系神经受损。由于PBA 咧就难以诊断，因此患者通常咧就会被误以为咧就系譬如系抑郁症啦，或者咧就叫做双双情感障碍、焦虑症、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碍等等嘅情绪病或者系精神病。以致到冇办法咧，就得到一个适当嘅处理噶。最讽刺嘅就系，由于病情影响佢哋日常嘅生活啦，有机会咧就会令到病人因为呢一个病而导致佢哋真系有精神病。喺治疗上面咧，咁目前咧就未有一啲完全嘅根治方法嘅，只能够咧就系依赖药物啦，去到控制呢个病发率嘅机会嘅，同埋减轻佢嗰个严重嘅程度。主要嘅藥物咧，咁當然大家就要問翻啊呢一個嘅主診醫生啦。咁笑咧有陣時係好嘅，但如果真係喺一啲唔適當嘅地方、唔適當嘅位置嗰度笑咧，就會造成一啲好大嘅問題噶啦。 開始不痛不癢。湖边的一对歌唱，年轻的不怕天远路长，湖水情歌理想，多想跟你分享。回忆一转眼要涌上，回头当天的我也相爱在现场， 但那首歌已唱不上。回眸一笑，多少感情走了，在年月里轻飘，沿路百万句不语罢了。回眸一笑，是如此可笑。当你被尘封于日情湖畔合照。舍得加倍慷慨，唯一不敢再讲到未来，成长无非看海，终于飘到沧海，湖边的优美却不再，从而今天的我会出现在露台，为已经失去那种爱。走了，在年月里轻飘，沿路百万句不语罢了。回眸一笑，是如此可笑。当你被尘封于日情湖畔合照，有多少恋人从你多么吸引，到后来逃。 一首嘅作品，陈柏宇《回眸一笑》。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股份，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多云有几阵雨，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2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明日和暖潮湿，咁啊随后一两日咧，随后一两日有雷雨，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吓。而家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8%嘅。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所以成日都话啦，天有不测之风云，你又点估到明日和暖潮湿，随后一两日已经变成咧就系有雷雨啊，系咪？好啦，晨光生活博士上个星期都同大家讲过，如果要干净嘅话咧，特别系讲紧譬如雪柜、厨房呢啲地方，可以咧就系用1:1嘅梳打粉同埋温暖嘅水清洁我哋雪柜嘅内部。好啦，咁重灾区即係污渍嘅重灾区，仲有边一度我哋需要特别留意住嘅呢？包括呢就係而家成日所讲嘅洗手间啦。洗手间嘅洗手盆亦都係唔能够忽视嘅。洗手盆嘅胶边好容易因为积水而发毛出现黑点。大家可以呢就用棉花沾上呢就係少量嘅漂白水铺喺呢啲发毛嘅位置，等2小时之后呢将佢擦走。至于洗手盆其他嘅位置，大家可以呢就用百洁布整下嗰啲洗衣粉啦，以打圈嘅方式咧就擦到佢干净嘅。嚟到最紧要咧就系马桶， 而家经常都会即系提一提大家咧，就是、个马桶咧要干净。要乾淨啦，咁啊乾淨到咧就係沖廁嘅時候都要冚翻廁所板啦嚇。馬桶我哋每一日都係必須要用嘅，容易沾有咧就係污漬以及病菌，所以一定要好好地清潔，以防咧就係細菌滋生影響人嘅健康。清洗馬桶啊有兩個嘅方法嘅，一咧就係用白醋，用醋同埋清水混合倒入呢個馬桶浸佢幾個鐘，然後咧沖水就得啦，就可以消毒亦都可以除臭。第二咧就係一啲清潔劑啦。马桶边缘有阵时就会积住咗一啲咧就啡黄色嘅污垢噶，大家可以咧就系用一啲旧嘅物啊绑埋一齐，再喺呢个马桶之内咧就放入适当嘅水，咁啊用马桶啊，即系用一啲鲍鱼刷啦，佢哋刷一次，再倒入啲清洁剂。咁你话头先包住嗰个做咩咧？嗱，包住咧就可以包住个鲍鱼刷嘅，咁啊令到佢咧就洗完之后啦，咁你就咧将嗰只污糟嘅物咧就抌咗佢。咁样嘅话咧，连个鲍鱼刷咧都可以咧就免除啊太污糟嘅情况出现。厕所嘅瓷砖都系嘅，除咗洗手盆嘅边会发毛之外啦，厕所嘅瓷砖亦都会出现咧就系啊，嗰啲霉点啊，黑色一点点嘅霉点。大家咧就用1:5嘅稀释漂白水啊，喺呢个嘅瓷砖上边啦，系1:5啊吓，咁啊戴住呢个手套噶，咁啊擦，咁啊或者腌下佢，或者擦一擦佢之后，再用保鲜纸冚住，等佢两个钟咧，咁你就发觉咧佢会干净好多噶啦。除此之外咧就系我哋嘅窗口啦，屋企入面嘅玻璃窗咧就满有好多嘅尘埃噶，我哋应该咧就系用一啲梳打粉加水咧就稀释，再用咧就系抹窗嘅布啊。去到抹翻干净，咁样嘅话咧，啲窗就可以变翻到靓靓噶啦。有一个靓嘅窗咧，就可以睇清楚出边嘅环境几咁靓。发觉一啲窗嘅侧边、窗路轨嘅位置污糟咧，都可以用牙刷同木棍整翻靓噶。 只看见你面带隐隐伤悲，无辜粉盖阵伤悲，闭目皱眉。地就仿佛没有趣味，躲于家中关灯起，零食碎屑与汽水般拥抱你。远远细看你，为究竟辛苦自己，无意去隔窗窥秘，却又好奇，为了争吵没有胜利。或是压力未能避，还是女友远去千里极为利，沉迷暗里揣摩你，假想千种虚构境地，遐想中推敲真理，潜藏暗处欣赏你，漆黑中增添。供每日的希冀。有次看见你面对上宝叹着气，盘算有个他跟你某日已别离，是你心事未够细腻，或是双方心已死，还是搭上你的好友 宾嚟自郑安琪，后窗知己。先睇睇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本港至今确诊42宗新型肺炎个案，最新确诊的女病人和第12名病人都是青衣长康村康美楼的居民，住在不同层数的07单位。较早发病的第12名病人住在较高楼层，两名病人的单位相隔大约10层。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新确诊的女病人单位厕所接驳粪渠的排气管未有密封，有理由担心第12名病人的病毒经空气传播感染她，因此需要撤离大厦所有07单位的住客到检疫中心。卫生防护中心继续跟进青衣长康村康美楼两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个案，并即时对所有康美楼07单位的住户进行问卷调查，主动寻找有没有未获确诊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正是跟进调查两宗个案的感染是否有关联。在咨询专家意见之后，卫生防护中心人员即时到长康村康美楼全座30几层的07单位，主动为住户做问卷调查。若果住户出现病征，会被送院隔离；若果没有病征，卫生署会向他们发出检疫令，安排他们入住检疫中心。另外，食环署和房屋署会为该大厦安排彻底清洁和消毒。日本增至161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其中135人来自钻石公主号邮轮。厚生劳动省说，目前船上一共有大约3600名乘客和船员，当局正是考虑是否为全部人做病毒检测，确定他们没有受感染批准落船，但强调要切实回应国民的不安和忧虑。较早前，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就话，难以对邮轮上所有人进行检测。钻石公主号所属的船公司话，受新型冠状病毒影响，未能在横滨港落船或者继续行程的乘客，包括受感染者和因为要入院而落船的乘客，公司将会退还包括邮轮费用在内的所有款项。美国亚肯色州福里斯特城发生枪击案，两名警员受伤，枪手和警员搏火期间被击毙。案发当地星期一中午之前，警方接报有枪手在一间超市内对现场人士构成威胁。警员赶到之后和枪手搏火，两名警员受伤，枪手其后被击毙。警方正是调查事件。有目击事发经过的超市职员说，当时听到8下枪声。超市对面一间车行的职员说，事发很多人包括顾客和职员从超市疏散到旁边的停车场，又说见到很多警员在超市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和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和暖潮湿，随后一两日有雷雨。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怎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披头四的音乐和率直的作风风靡全球。1965年 仲获颁大英帝国最杰出勋章。到底呢四个大男孩尝到成功嘅滋味后，点样继续自我探索？佢哋对战争以及政治嘅立场，又点影响紧每一代人呢？天王巨星之披头四下集，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早晨，各位听众，回到朝早6点36分，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是见到白元浩陪着大家一起在这个时候就起身的。咁啊，小朋友啊，或者年轻人啊，唔需要咧就系翻学住啦，系咪？咁啊，但系咧一班上班族咧，咁啊而家都要咧就系翻工嘅。咁啊，可能你系 home office 咧，感觉上咧就会舒服啲噶。不过相信而家呢个年代咧，或者呢个时候咧咁关键嘅时候咧，就冇人上 home office， 系因为呢一个疫情嘅原因嘅。好啦，各位听众，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的而且确咧，疫情啊，弥漫住我哋嘅四周，咁我哋每一日都不断留意住唔同相关地区嘅新闻报道，都系关于呢啲疫情。香港嘅确诊数目不断咁样上升啦，有好多唔同嘅食肆咧都为咗自救，包括咧茶餐厅咧，有一啲嘅茶餐厅更加自制胶板，放置喺咧就系搭台食客嘅之间，因为佢本身地方细啦。如果唔安排搭台嘅话咧，就基本上冇生意。咁安排搭台嘅时候咧，就直头做埋嗰啲塑胶围板，希望食客咧可以食得安心啲。亦都有人咧就会话到啦，落嚟食嘢咧睇报纸咧就会感觉上咧系良好啲，因为打开份报纸咧感觉上好似阻隔咗呢啲嘅飞沫嘅传播。亦都咧就系有茶餐厅或者酒楼啦，佢哋咧就系用一种咧就特别嘅用啲纸皮啊，纸皮咧就界成好似一个位置咁样，咁啊俾食客咧就坐喺度，虽然咧叫做搭台，咁啊但系咧完全睇唔到对方嘅，可以话咧就系为咗令到大家咧就系食得安心咧，咁啊用尽扭尽六任啊，都系希望大家咧就可以食得好啲。其实咧，亦都有一啲嘅职业咧，大家都要特别留意住。咁啊，有传媒咧就话到啦，无论你系做记者啦、外卖员啦、空中小姐啦，或者空中少爷啦、做护卫嘅、看更嘅、的士司机，又或者系酒店从业员、喺铁路公司工作、药房嘅员工、清洁工、食肆及零售业嘅员工，咁啊，大家咧都系咧系一个高危嘅工作群组嚟嘅，当然啦，唔少得就系医护人员啦。咁希望咧，大家就可以咧，个个都身体健康，个个咧都可以咧就系拥有健康嘅体魄，完成每一日嘅工作，咁就好啦。食肆咧可以话要出好多奇招啊，先至咧就有机会揾翻好多市民嘅信心。不过咧，最大嘅信心就系直头成个嘅疫情消失。 跟海阔，即管去走，但你会指责已听够，不喜欢请你别来听我，我要谁来限制我？ 呢段时间冇信心嘅话咧，即系大家对个疫情冇乜信心嘅话咧 ，Lemon Chef 都拗晒头。 即使再累，但至少一岁前能面对那个自己。当天我一生要追，谁替代我去塑造我？谁在啰嗦？就劈开这枷锁。 一首嘅歌曲嚟自霆锋，塑造。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88%。今日朝头早咧，亦都咧就系揾到职场 KOL 入边啦，咁啊讲下一啲职场陷阱系啲乜嘢噶？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啊，我哋职场 QL 入边嘅职场陷阱啊，今日邀请到咧就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上到上嚟嘅，早晨啊 Vince， 早晨。 上次啊讲咗几次几集呢一个嘅欺凌啦，好啦，欺凌咧我哋唔好讲住啦，我哋讲下点样积极啲啊，点样可以自己嘅工作嘅仕途上越做越好，简单直接嘅方法，梗系俾老板知道，俾上司知道，喂。我好劲噶，我呢一方面嘅才能好好嘅，你唔用我简直系嘥咗啊！ 系啊，加分 系啦，呢啲要喺老板面前加分咧，都有啲策略噶，唔系话你死做烂做做只牛冇用噶嘛？呢、這个世界系咪先？要做点样做得聪明啲，又俾老板睇，仲要俾老板系欣赏到嘅咧？ 系啊，其实咧有好多几个大范畴咧，我都好想即系去分享一下噶。咁啊，今日即系头先讲过几个大范畴啦，咁今日先讲两样先啦。咁、第一样嘢咧比较简单啲去明白嘅，通常老板会睇你啲咩咧？我成日都话讲 potential 啊，讲好多次 potential， 乜嘢叫 potential 咧？究竟可以睇到啲咩？或者老板其实暗中会睇你啲乜嘢嘅咧？咁啊，第一样嘢，其实我想讲比较大嘅咧，就系嗰个学习。能力啊，成日都话 学习嘅潜能， 系啦，或者你究竟我成日都讲，成日佢叫 agility 嘅敏感度，即系究竟你啊，讲得简单啲，你学嘢学得快唔快？ 哦，即系再简单啲，醒唔醒？ 系咯，醒唔醒？或者你有冇心去学？简单啲咁啊，好啦， 有冇心去学，我觉得好紧要， 好紧要，咁但系都有能力嘅。嗱，但系问题咧，成日都话，我好用心去学，系啦，系好用心去学。但系 学唔到喎、 啊，学唔到系啦。又或者佢你学得醒唔醒？嗱，方法你点样学都系一个佢哋老板会睇嘅嘢嚟嘅。你譬如你睇一睇，哦，老板我翻去睇完本书，我好想去学，我翻去learn完本书，我就翻嚟话俾你听我点样去做。定系你用尝试 explore 唔同嘅方法。嗱，我就想讲啦，究竟点样为之叫喺老板眼中系一个醒嘅学习又快嘅人呢？老板会睇嘅，你又想学，我又想学，咁我拣边个叫做 quick learner， 学得快又学得醒。 醒呢，中间是有啲唔同嘅角度去睇嘅。咁、 嗯、 通常睇你自己会唔会都係咁样学嘢啦，会唔会之前都係咁样做㗎啦，得㗎喇喎，跟住做啦，好多时都係咁样嘅、 一成不变啦、 因为冇死嘅、其实呢喺老板眼中咁即唔尋求新方法去做得更加好更加快。 唔赢但係起码一定唔输。 咁咪唔夠有 potential 囉。 唔係㗎，職場上好多呢啲㗎。我唔係要贏，我唔係贏，我唔要輸啫。 咁我講 potential 啦，就係咁你冇 potential 啦。你 OK 嘅，你唔會 fail， 你唔會失敗。但係呢，如果老闆要揀一個叫做自己嘅繼承者呢，我哋成日都話點樣揀個繼承者，要叫做有高潛能、有 high potential 嘅人呢，嗰、那個就係分別啦。成、班人裏面可能你話九個都真係跟以前嘅方法，有一個不如想下新方法啦。 喜欢破格。 那就是那个啦。你是不是想成为那一个呢？ 通常这些是不是即照你经验这样说，矮的人会容易做这些有潜质的 potential？ 不可以 说 矮的，活泼生动啦。他们呢是真的会因为他们不满足于现状，通常都他们会很想叫做已经没了个闷，即是那个刺激觉得闷，他们所以很多时候都会想不同的方法。我自己都遇过一些同事呢，真的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太过天马行空，喂真的得不得拉回他回来啦，这样越做越远。但是呢我们都会有时候会发个放手呢，又即係俾佢估唔到佢係真係做到返嚟。我哋自己都要，我哋都要自己反省下，係咪即係都要俾同事去试呀、去俾机会佢哋呢，或者俾多啲包容呀、我哋都要同佢哋一齊去创新个思维呢。呢个係其中我哋会睇到嘅角度。咁另外啦，之前都讲过就係话要 development 啦嘛，点样去发展。咁我讲最通常会发生就係、做多啲 take up 啲新 project。你愿唔愿意去 take 新 project 呢、因为新 project 你要重新去由去 pick up 啦，学嘢啦，做系啦，要摸啦，要开始叫做要上手啦，然后去 execute 去執行啦，然后一路好 mon 住个进度，系咪可以？通常 project 有时间表嘅时候，系咪跟住个进度去真系去俾到个 result 出嚟啦？呢个系一个好啦，讲紧就系你愿唔愿意去做。咁、或者你个心系老板逼我做啦，定系你自己举晒手，甚至乎我唔计做埋个 lead 嘅。我係可以自己去，我去做個 lead， 我去揾埋人手，我計劃曬，我俾曬 proposal 你。呢啲嘢係係啦。嗱，所以我所講呢一堆嘢咧，其實冇壞嘅。你哋做咗，其實你唔會俾老細擺落去叫做唔 perform 嗰一 group。但係我而家喺度就係講緊你點樣去提升你點樣去勾變十個裏邊嗰一個走出嚟嗰個人咧，就係呢啲就係帶出嗰個分別。老闆會睇到嗰個分別，或者你哋仲未見到有個咁嘅人走出嚟。其實呢啲人係真係有啲咁嘅所謂叫做高潛質high potential 嘅人咧，佢哋有呢一類嘅表現嘅。咁呢個講緊個學習能力啦，同埋咧講緊個學習咧，佢哋通常咧會好願意。唔好话勇唔勇于去承认错误先啦，如果摆到明系你，你冇得唔承认啦。但系佢哋好乐意去从错误里边去学习。 嗯， 咁佢哋咧，即系佢当然可能会有打击 嘅嗰班嘢，其 实。其实佢哋可能都会其实大家 解难能力亦都系比较强。 系啦，又或者佢嘅心态，即系佢哋咧唔会停咗喺度，可能会有阵会有一阵挫败感嘅。但系佢哋就好快企翻起身，即刻再谂过另外一个方法去。唔得呢条路唔行，我就行第二条路，或者谂另外啲方法。咁呢个咧系。所謂叫做 high potential 都會表現到嘅嘢啦，或者即係都可以大家都去諗多啲呢啲咁嘅方向啦。又或者好啦，嘗試會去問好多，會攞好多嘅意見啊。有啲人唔好中意聽到意見噶嘛，或者俾意見嚟。 覺得忠言逆耳。 係啦，冇錯啦。咁咧，你好想學，其實如果你好想學嘢，希望又學得快咧，或者可以 pick up 到，好想去做到一樣嘢咧，其實咧你會好願意去，我哋會見到咧偏向咧會問好多嘅意見嘅，即係其實你咁樣。我咁样做，你觉得会咁，会攞好多嘅意见啦，或者嘅想法啦，系希望自己去攞好多唔同嘅想法啦、资料啦，去自己去分析嘅。呢个系讲紧嗰个取题。咁所以咧，你话点样去学习咧？个心态咧，会唔会用一啲比较识得用一啲比较醒啲啊、聪明嘅方法去学习咧？其实呢个系老板会睇到嘅。即系你话我成日都同同事讲，我哋去见工，通常都话我系一个 quick learner， 我学嘢好快嘅，我好快上手嘅，系咪真系咧？呢啲頭先我所講咧，就係睇到個分別。 interview 嘅時候有冇得 check 嘅咧？即係你話你 quick learn 會問㗎，會問你點樣去學咯。 哦， 我話諗你嚟到，你諗住點樣去學我哋公司啲嘢啊？好快， 但通常我俾三個月，呢三個月時間，probation 啦，你諗住雖然話你有啲經驗啫，始終都新嘅嘛，一個環境，你面對跟新嘅 team 啊、老闆啊、同事啊，你會用啲咩方法去令到你自己好快咁學到咧？通常聽到佢哋講咧，如果佢講到我頭先所講嘅嘢咧，即係又有講到啲例子出嚟咧，呢啲就可以表現到佢係普遍都有咁嘅潛質，佢、係一個真係 quick learner 嚟嘅，佢、有佢方法， 咁啊緊要啦呢、這個，即係要表現噶嘛，係咪先？你要攞分噶嘛？ 係啦，冇錯啦。咁呢個即係差唔多講到嗰個學習嗰個能力啦。咁啊，第二樣嘢咧，講多少少點樣去表，即係睇到你而家有冇潛能，就係、你究竟有冇一個叫做以結果為本啊？即係我哋話成日都讲话 result oriented 或者 can do 嘅精神，咁啊好紧要嘅。你成日都话老细，我一定做到，我一定俾到个结果你。咁但系你点样去俾咧？我俾咗老板俾咗一个任务你，你会点样去表俾老板睇到你系 can do， 你一定系做到。你有咩方法？ 尝试咯，谂啦，计划啦，又或者系同几个同事一起好似結盟咁樣啦，一齊做一個 proposal， 再 sell 翻俾老闆。咁我諗有陣時雖然老闆叫做 assign 咗啲工作俾我做啦，咁但係如果我能夠動員一啲唔影響大家工作情況底下嘅同事，大家係可以 show 到個 team spirit 喺度嘅。咁我諗老闆唔會話喂，我冇叫你用其他同事喎、咁佢都會睇下你個 proposal 點寫，你會同邊一個合作，睇下你嗰個反應，睇下你嗰個成個 plan。去決定你的方法啱唔啱咯？ 啊，你都幾 result oriented 嘅喎，又係 咩？ 係喎，咦，我剔剔剔，我同你順便下我 list 剔下你有幾多 嘛？因為唔好咁死板啊嘛， 係 即係人哋叫你做一件事嘅時候咧。我永遠譬如我就算喺屋企都係啦，例如我叫我工人姐姐做嘢，其實我從來都唔會過問佢嗰個過程。那個結果是最重要的、因為你那個過程可能其實是很主觀和很個人化、但我只是要結果而已。如果我作為一個老闆或者作為一個僱主的時候，他給到一些東西我，其實這樣就可以了。那個方法可能用他的方法最舒服，又或者我的方法原來一直是最蠢的，老闆都可以一直用蠢的方法的嘛、他看到個年輕人，喂他得過，他用了一個很聰明的方法，我用10天解決，但他用了5天，咁我梗系借啲机会入俾佢做啦，公司又悭水悭力悭资源。 系、你真系都喺呢一个位置可以剔到几多喺我哋。喺呢方面有 high potential。咁啊，嗱，想讲啦，其实咧先讲一啲，通常我哋会见到，喂，你真系唔好掂，真系你都唔系 result oriented。你譬如我哋俾咗老板俾咗份工作，你俾咗 task 你去做，咁啊，首先就先通常第一个反应就，喂、死啦，做唔到噶，即系呢个咧就已经我哋都会哇。佢哋嗰個反應完全係唔積極啦，諗住死啦，咁好有即係覺得呢個係一個叫做咩啊苦差。 佢哋第一個個反應就係、OK， OK 嘅，因為佢判斷咗自己嘅能力 handle 唔 handle 到。咁、如果 handle 唔到嘅，我覺得個反應唔應該諗咁死啦。handle 唔到嘅，我可以有邊個朋友可以幫手？ 係啦。咁啊，即系佢哋只会觉得系个苦差，又做唔到，咁啊死啦！你咁样又苦差又做唔到，咁啊死！咁啊冇一个叫做唔肯翁一样，即系嗰个叫做个承担已经冇咗一半。咁啊头先你讲紧你反映到啲咩咧？啊，你一个好咁当系一个教材啦，咁啊例子，咁啊其实你头先所讲嘅反映到啲乜嘢咧？你系会揾方法揾资源啊？系好有 resource 咧，即系 resourceful， 成日都好有资源去揾晒你想，你应该要有去完成任务。你知道个任务要做啲乜嘢，你知道要达成啲乜嘢，你系要用你嘅方法去攞晒所有应该要嘅资源去 get ready。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然后咧，你系会好清楚知道你一定你中间过程啦，你系要知道个目标系乜嘢，用所有可以嘅方法，咁即係我 assume 假設啦，因為你望到個目標好清晰，就算中間咧有任何嘅叫做阻滯啦，或者棘一棘啦，你係會無視佢嘅，你係會繼續去做，因為你望嘅係終點，係咪咁講啊？ 可以喎、你好似心理測驗咁樣，點啊而家？ 冇錯啦，我而家啦，我有個 checklist 噶嘛。 啊，好嘢喎！ 咁啊，同埋就係睇得到，即係當中就係嗰個積極性啊。因為頭先所講啦，你會諗啊，你會揾方法去啊，邊個係最擺邊個位最好？你已經有你個全盤計劃，你已經係好積睇到個係好積極啦。你諗只會點樣令到佢成功啦？所謂中間有幾個 can do， 點樣去達到個目標？咁呢啲咧就係如果老闆譬如開會啦，見到你 demonstrate， 即係你 show 到呢一堆嘢。 versus 另外一個同事，佢咁嘅反應咧，咁冇辦法啦，佢兩個之間定揀你、 嗯、 上去噶啦，就係咁樣咯，係、 哦、 啦， 咁就可以喺老闆面前攞分啦， 攞曬分啦。 好，今日講住咁多先，我哋下次再講過，唔該曬 Vince， 拜拜。 老闆當然希望個個員工都醒醒目目啦， 笨小孩， 個個笨小孩，笨小孩，點算？到时公司的业绩都是奔小蟹， 哦，宁静的小城外有一个奔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哎，发现啊，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半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你说的， 笨小孩， 我哎呀， 急什么了？再来啦！ 哦，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你好。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晚上寂寞难耐。 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 一首为作品笨小孩。 哦，他们说 啊，没有啦。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中文歌曲龙虎榜福州精选， 想再飞必先放下哀愁。 原来天空那样宽广，也无处可飞。原来他亦展翅，我也只留在原地。没远方，也没有一个比我能承载着我。 成长于香港这一片一路被誉为的福地，女同意有两位在这段时间见到很多担忧失望的画面，于是他们有感而发，将忧愁抒发在音乐当中。 作曲填词都有谢千桐。 落魄的心放入大海， 感谢阿 Bird 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雷同二友路径。 找到归家的路径。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在超市内，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华南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被和暖潮湿的海洋气流取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同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和暖潮湿，随后一两日 有雷雨。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本年度最佳情人的得奖者是， 我是敏感时刻的崔洁彤， 我是彭茉莉， 我哋想颁个奖俾我哋阿妈。 因为咧，我阿妈咧成日惊我肚饿噶，所以成台都系嘢食噶。 而我妈成日都惊我唔够钱使，所以台面成日都放低钱噶。 哇，咁你阿妈值得攞呢个奖多啲。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喺我哋屋企里边。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慈云山十三太保，人称矛盾华的陈慎之，到底是怎样改邪归正，由吸毒变成帮人戒毒的呢？ 我是陈慎之，毒品一定要远离，远离毒品，小心交友，你们一定要有耐心去聆听一些帮助一些需要的人。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 丰收快活人， 齐齐企硬同行抗毒。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提一提大家咧，就系屋企嘅洗手间，其实你有啲咩嘢需要做呢？ 卫生署健康促进处高级医生黄慧英医生， 唔好唔记得自己嘅 U 型隔气要冲水落去，因为当年沙士嘅时候就系曾经有个惨痛嘅教训。咁最起码每个礼拜都要有半公升嘅水倒落去你哋嗰啲 U 型隔气嗰度。咁另外就系你每一日咧屋企个洗手间嗰度咧要保持空气流通啊，因为你空气流通嘅话咧，其实咧系会有帮助，就令到嗰啲细菌系少好多。在你的家居里面，咁另外呢，每一日你都需要清洁呢个洗手间啦，有需要嘅时候你就用1:999嘅漂白水嚟清洁啦。但係呢又要提一提大家啦，1:999係普遍嘅情况之下会用嘅。咁但係如果譬如话个洗手间附近有啲排泄物喺度嘅话呢，其实啲排泄物呢我哋会建议大家呢就係1:49嘅，咁样呢先可以彻底消毒嗰啲地方囉。咁如果你係公众嘅地方嘅话呢，因为你都要攞嗰啲纸巾落嚟抹手㗎啦，咁你抹完手之后呢，你就用个纸巾落嚟扭返食个水龙头囉，同埋你开门嘅时候都可以用佢，咁呢个都会帮助到。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 上。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啦，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早晨咁多位听众，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星期二嘅早上咯，早晨早晨，咁啊近排咧因应呢个武汉肺炎疫情横行啦，咁啊大规模咧，好多员工都会喺屋企工作啊吓，咁琴日咧爆出一单咧，我哋旁人看之为有趣啦，或者啊咁都得嘅。咁但係呢行内人呢就觉得嘩呢、這个呢就此风不可长啊，亦都呢出晒面目咁样喎、啊。咁讲緊系乜嘢呢，金融界呢就流传住啊一班呢金融行业嘅工作者啦，咁一啲 trainee 嚟嘅或者叫 MT 啦，一行六人呢就趁住呢啊叫你呢 work from home 啊，即係喺屋企工作嘅在家工作嘅时候呢，期间冇网管喎、啊。竟然咧相约啊，一齐行山啊，并且咧将一张合照咧摆咗上去咧社交平台嗰度，最终被公司发现咗。即系今时今日咧， 都已经偷偷摸摸噶啦，去行山行得，仲要影相， 系啦，仲要摆上网咁样。因为大家都知道好多金融业嘅朋友依家分咗 A、B、C team放假啦，咁啊 A team 可能翻135 ，B team 可能翻24咁样，咁啊 C team 可能下个礼拜全部翻晒咁样。跟住上個禮拜咧就全頭咁樣，咁呢個咧就係金融行業入邊咧，在家工作嘅安排，好多銀行都有呢個咁嘅安排嘅。咁但係，喂，呢、這個安排就係叫你喺屋企，咩叫在家工作？因為你係受薪噶嘛，你屋企咧 suppose 都要做下嘢，同埋叫做你嘅工作時數都係計落你嘅薪金嗰度啦。咁但係咧，如果你喺屋企冇工作都唔緊要啦，即係你喺屋企。啊，叫做系咁咦都算啦，但系你仲要走咗出去行山，行山仲要影相啊，咁样就唔系咁好咯。咁连咧嗰间金融机构咧都有发言人回应嘅，佢话咧自己嘅金融机构咧就十分重视相关事件，自行推呢个弹性工作安排以来咧，咁啊员工一直咧都系贯彻专业地遵守有关嘅守则嘅。今次咧涉事嘅員工咧就較為新入職，咁佢主管咧已經啊慎重咁樣提醒佢哋咧彈性工作嘅安排嘅守則咧就唔係叫佢哋行山，真係要開翻部電腦處理一下客户嘅資料或者跟進一下一啲唔同嘅公司嘅文件啦、啊。 其實佢哋啲譬如金融啊或者有時 IT 嗰啲咧，有部電腦旁身其實周街走都得 嘅。啱，但係。都明嘅，我有啲朋友做金融，其实客户嘅资料又点能够俾你攞翻屋企 lock in 咧？所以佢哋其实喺屋企都真系唔系话太多嘢做嘅。不过你都唔好咁过分去咗行山啦，去咗打波啦，去咗游山玩水咁样咯。咁所以啊，呢个系非常时期嚟嘅，咁啊，期待香港快啲回复翻啊，冇事啦，冇病痛啦等等嘅一啲情况。咁但系。这个在家工作的安排其实都很崭新啦，即譬如我们做电台来讲都有些崭新的安排啦，这些崭新的安排我们都在适应中啦，不止工作的电台的工作者适应中，连收音机旁边的你呢都在适应的，我深信，多谢你们的包容啦，在这个过渡的时刻呢，希望你哋都唔好离弃我哋啊！系啊，我哋系晨光第一线嘅团队，咁啊，多谢你每朝都去收听我哋啦，咁样，咁记得乖咯，嗰啲唔止金融行业嘅其他行业，如果公司安排咗你在家工作咧，第一你就唔好偷偷地翻工啦，第二你唔好偷偷地去行山啊，约啲 friend 出去唱 K 啊，打边炉啊咁样，更加咧根据嗰啲专业嘅医生话咧，近排啊。大家真係少啲做呢啲叫做群體集體嘅室內運動、室內活動啊，即係譬如叫唱 K 啊，或者嗰啲 party room 啊、 打邊爐啊， 係啦嗰啲咯。咁大家都係人人咧都要注重個人衞生，所以咧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做得到啦。 係啊，記住啊，打邊爐本身咧 冇問題嘅， 冇問題嘅。 但係口沫橫飛咧就有問題，同埋第二咧，琴日都睇咗啲報道話，你打邊爐咧難啲避免食辣啊嘛。咁你辣咧會刺激喉嚨，刺激喉嚨咧會咳嗽，咳嗽咧就會噴出飛沫。 呢個咧先係比較重要嘅一個情況。 如果真係咁堅持想打邊爐咧，就唯有一人一鍋咯， 一個人打咯， 一個人打咯， 一個人獨自食。 而家咧，即系对，即系谂翻起咧，以前有一段时间咧，就成日话我哋笑嗰啲宅男啊， 系一人一锅系咪？ 一人一锅都不得止，一人一锅之余咧，佢哋仲要系开住个 mon， 开住个 mon 可能睇紧啲视频啦， 一路打机啦，或者 又或者喺网上边同紧自己嘅另外一半或者同紧屋企人， 系啦， 一路 打边炉， 系啦，食紧咁样，有啲留学生真系咁嘅。即系啲留学生，佢哋就去到外国读书啦，咁啊好寂寞嘛，系咪先？咁又可能啱啱头嗰几个月咧，又即系仲未完全适应到嘅时候，佢哋真系会开住个视像嗰个通话咧， 系 去到同翻自己本身当地嘅朋友咧，一路食饭一路倾住偈 嘅，咁啊慰解寂寥啫呢一个。 系呢个方法咧，其实而家可以用喎。 系啊，喂，不过提翻，就算一人一锅打边炉咧，有啲专家都建议咧，大家可以咧唔好 face to face 咁样坐。你試想像去到一人一鍋嗰啲快餐式打邊爐啦，咁你舊時未會，譬如我同小白去啦，未會對住咁樣坐嘅，即係正常。咁但係依家就唔好，我同小白應該平排咁樣坐，咁就理論上個口沫橫飛，即係或者兜口兜面噴到飛沫嘅機率咧就會低少少。 同埋講嘢咧似殺手， 係啦。 點樣似殺手咧？即係唔係話好激動嘅，好平嘅，再加上講嘢咧，殺手講嘢咧。唔望人嘅， 系啦， 系啦，千祈唔好望人。你一望人咧，一讲嘢咧，啲口沫就喷咗过去啦，系咪先？咁如果你似杀手嘅，讲嘢好平嘅，然后唔使望佢嘅，样样嘢都讲心照嘅， 系 咁啊得噶啦。 嗱，呢个系打边炉嘅时间吓，咁我哋做节目继续要维持住嗰份 passion 激情喺度啊吓。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交通方面的天地线已经接通了，有 Didi 在这里。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咦，做咩咁开心啊今日？ 我听到你讲话搭通天地线，我觉得好好笑咯。 梗系啦，我哋一起用翻啲 old school 嘅 term 啊，搭通天地线呢啲系咪？ 嗯。 唉，唔紧要啦，最紧要就系所有嘅路线都正常。 系，咁啊最好啦。 系啦，都睇提大家啦。东铁线咧，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啊，仍然系暂时关闭噶。咁来往红磡至到上水站嘅列车服务啦，就维持正常。咁另外咧，都提一提大家啦，有个道路工程噶，喺北角噶。咁啊，车身长度超过5米咧，就不能够由英皇道左转入去健康东街嘅。 嗯， 讲完啦。 哦，咁啊，近排都头先都讲啦，好多人都。work from home 啦，即系在家工作啦，所以咧翻工嘅人都少咗啦，咁啊直情翻学嘅人就直情冇添啦，咁样 系冇得翻 学。近排咧交通方面都相对畅顺少少嘅，系有少少交通嘅特别安排啦，咁样咁大家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都注意卫生啦，即系第一就系戴翻个口罩啦，呢个都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件事嚟嘅，咁啊提提咁多卫生机旁边嘅听众啦。 系咯，我自己咧搭巴士嘅时候咧，其实都会上完车之后咧就喷一喷只手，跟住落车之前又喷一喷只手，落车之后喷一喷只手，即系啲消耗品咧呢个时候系要我嚟消耗嘅，就唔好话谂住锡住佢啦。 虽然香港就唔似澳门咁样，澳门嗰啲车长就系如果见到你冇戴口罩可以拒绝你上车，咁但系。香港就冇呢、這个情况或者冇呢个规矩啦，咁但系大家自己都要自律咯，系咪先？咁样学识戴翻个口罩，特别系咧近排真系比较疫症严重嘅时候咧，大家互相守望啊，互相支持，互相保护。好啊，唔该晒 Didi 先， 唔该晒 Didi。 OK， 拜拜， 拜拜，听日就麻烦你啦吓。咁啊，交通方面就有 Didi 啦，天气咧就有 Barbie， 早晨啦、啊， 早晨 Barbie， 早晨，早晨小白，早晨啊，哦， 系啊，出边嘅天气情况点咧？ 其实呢今朝早呢我自己睇呢或者听你哋报道嘅时候呢就话呢天气呢好似比琴日呢係稍微升咗少少嘅。 係呀而家17度。 係咪啊？咁、但係咧，我自己出到街咧，就覺得咧，其實嗰個涼快嘅程度咧，都唔係話爭好遠啫。咁啊，而家咧，因為其實都好多雲啦，而且雲層都比較厚啲啦，就仲未見到陽光嘅。咁啊，加上咧都幾涼快，因為咧就都有啲風，即係好彩唔係大風啦，就吹過嚟。咁所以咧，其實咧陰天加埋有風咧，其實我相信咧，大家咧體感係唔會感受到佢原來比起琴日咧數字上係多翻啲啲嘅。咁所以咧，其實今日都依然係要穿翻褸啦，保護翻自己嘅身體啦，要保重啦，千祈唔好喺呢啲時候冷親啊。所以咧就即係穿夠衫，咁同埋咧就盡量咧唔好喺啲當風嘅位置停留得太耐啦。因為有時咧，就算個天氣唔算話好凍好凍啦，但你吹得兩吹咧，其實你個人係會震㗎，即係覺得個前度都真係寒寒地喎咁。咁我覺得今日咧係真係寒嘅， 係背脊寒嗰只係嘛？ 唔系啊！如果系嘅话，我会嗱嗱声行去第度。 系啦，好啊。喂，咁另外咧就系、是、天文台都话咧，其实随后一两日咧会有雷雨、哦。咁而家出边有冇觉得有啲雨嘅嚟紧嘅感觉啊？咁样啊？ 嗱，我自己身处嘅沙田区咧，就真系冇呢个情况、哦。依家咧都仲系好干爽。其实我觉得今日好舒服噶，因为咧唔算大风啦，又唔会晒。你知女士其实唔中意晒噶嘛。 系。 咁啊，而且咧就又唔系好冻，咁所以其实系清凉嘅感觉咯，好爽添、啊。而且咧，因为头先行过啲树啊，花草树木咧，我停留咗一阵咧，嗰种感觉几舒服嘅。咁、所以今日咧，即系希望虽然阴天，但系咧呢一种干爽同埋凉快嘅天气咧，大家都可以精神爽利啲啦，心情又好啲啦。 不过吸嗰啲空气咧都系好乱啊，因为喺个口罩入边吸翻自己的空 气。其实都系，其实呢种天气你戴口罩咪会舒服少少咯，即系唔会话好焗咯。 唯有阿 Q 啲啦吓，大家好，唔该晒 Barbie， 咁啊快啲一齐转头翻嚟电话入边做节目啦，唔该晒。好啦，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啊，多云有几阵雨。最高的气温大概去到20度啦，咁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明日和暖潮湿，随后一两日有雷雨。而家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6%噶。咁啊，今日朝头早嘅大学咧系点样咧？ 今日嘅晨光大学咧，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啦，咁其实近排楼市都有好多唔同嘅大型蓝筹以至指标嘅屋苑咧都回调咁样，咁啊令人哋谂起咧。兩個字啦，就係沙士。咁啊，對比沙士，其實啊，今次今日嘅情況有冇啲近似咧？咁沙士當年咧影響得最緊要嘅咧，就係呢、這個叫做九龍灣區啊嚇。咁但係今次咁嘅九龍灣區已經回升到啊一啲歷史嘅高位啦，譬如早過一兩年咁樣。今次嘅情況又有冇啲近似咧？咁大家摸底又係咪時候咧？咁樣咁聽下呢個房地產達人點樣講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大学阿欧继续请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咏诗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Joyce 早晨， 早晨。 近排市况都麻麻地啊，股市以至楼市咧都有下行嘅迹象啦。咁啊，令人谂起咧沙士嘅年代吓。咁、既然讲开沙士咧，就一定要聚焦讲下咧。九龙东嘅楼市啦，记得咧沙士嗰个年头，即系2003-2004年度啦，九龙湾某几个屋苑咧跌得几劲下嘅。不过个复苏迹象咧都几明显，尤其是早两三年咧楼市嘅迎来一个哇大阳春啊，都唔止小阳春，你连好细旧嘅德宝花园都已经哇尺价又过咗接近成20,000蚊咁样，冲到上去好高嘅一啲叫做楼价水平啦。咁今日不如啦，适逢其会系攞个九龙湾嘅叫楼市出嚟，同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分析一下啦，好嘛？ 好。咁其实咧，如果讲喺九龙湾啦，仲要讲翻沙士嘅，大家一定会记得淘大嘅即系经典嘅楼价啦。 系。 咁嗰阵时就50几万啦，即系好记得啦，即系出咗市之后咧，即系竟然咧仲有人买即系淘大吓，咁系平嘅，咁但系咧大家就会觉得。哇，好有膽色啊！成個地產界都話：哇，點會有人即係仲夠膽買？咁當然啦，就睇翻今時今日啦。咁呢、這個即係買嘅無論係用家好、投資者好啦，就大家覺得佢眼光獨到啦嚇。咁其實當然咧，其實當時嘅樓價咧，我想講咧，就唔單止淘大係呢個價錢嘅，其實好多嘅屋苑啊，或者一啲嘅即係旺嘅區咧，都係好平嘅。咁因為嗰次疫症之後咧，就成個樓市咧真係。確實切切地地咧，即係話，即係冧到咧，我哋當時嘅即係最底嘅價錢啦。咁所以咧，就好多即係 當時仍然有投資者啦，咁啊入市啦。咁但係即係我一定要同即係廣大嘅聽眾講翻，因為咧其實咧你哋見到咧只係一個表面現象嘅啫。啊，佢係能夠咁平嘅入市，但係其實咧當時咧佢哋好多時係做唔到按揭嘅，佢哋係孤僻嘅。咁因為你知啦，嗰時咁慘情啦，咁啊除咗保住份工之外咧，銀行其實亦都好多嘅風險評估，包括今日咧都會做咗好多嘅風險評估咧，令到咧個價錢咧，即係無論股價或者佢個按揭啦，唔會批得咁順利。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咧真係諗住好似當年咁樣得平嘢嘅時候咧，咁你大家要留意啦，你哋嗰個首期子彈要充裕啦。咁同埋咧，你睇翻啦，而家九龍灣區咧，當時同今日情況咧亦都有好大嘅差別啦。今時今日啦嚇，九龍灣區已經係即係新嘅嚟緊一個新嘅商業圈啦。我哋叫 CBD 啦，咁亦都咁讲啦，里边咧已经多咗好多嘅即系商业嘅人喺入边咧，即系工作啊。咁当然多咗写字楼啦，或者喺一啲即系嘅工作嘅人群喺入边嘅时候咧，其实咧楼价咧系有好有力度去支撑，因为佢哋要租楼啦，佢哋会喺当地嘅商场消费啦，咁亦都咧佢哋可能会中意咗个区啊而买楼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开始咧形成一个咧即系即系适合人住嘅群体啊。咁所以咧我又咁睇啦，即系当时嘅九龙湾同今日九龙湾咧最大分别咧就系、其实呢、这个区已经嘅配套好充裕啦，咁同埋佢哋基建啦吓、发展咧都系重点咧去即系发展九龙湾即系周边啊嘅楼啦。咁同埋你见到好多嘅工厦啦，亦都话拆卸之后起咗好新型嘅写字楼啦。咁所以今次咧个抗跌能力咧比之前咧应该咧就抗跌得。即係較為硬淨，即係反之咧，其他嘅區啦，冇咁多基建啊，或者重點發展咧，嗰啲區份就要留意咯。咁所以如果你話，今日我見到啊，淘大德寶啊，德福好似都唔係好平，會唔會有機會跌翻到之前咁樣啊？ 係，即係咁啱得咁巧，適逢期會攞出嚟分享一下啫，即係回顧一下歷史都好啊嚇。 真係有好多人咁樣問我㗎，咁但係我話。不要咁样谂啦，如果真系跌到嗰时嘅即系价格嘅，其实我都深信你系应该保本不保啊！你系谂紧唔系谂紧买楼，你系谂紧啊点样咧去即系搞掂你有嘅开支，或者咧系系喺度搵紧工。咁所以咧即系我都咁讲啦，如果你话回调咧就一定有嘅。咁但系咧今次我哋嗰、那个经济嗰、那个我哋叫做个底咧比较实净啊。各方面咧，即系无论啊，而家啲业主啊，嗱个个都系自用噶嘛，系咪？亦都咧好多时佢哋嗰个入息啊，或者佢哋嗰个储钱嘅能力啊，亦都强咗，唔会好似之前咁样咧，即系可能买层楼已经用尽晒所有嘅钱之后咧就冇晒咁。咁所以咧个储备充裕之下咧，其实个跌幅咧一定唔会好似之前咁样。咁但系咧你话回调咧，我相信都会有嘅。咁但系就要捱過啦，大家即系唔好话即系跌少少咁啊，又疯狂出去即系有啲叫我哋叫抛咗佢层楼出嚟，抛货出嚟啊，就唔好咯，因为我好记得2003年好，2008年好咧，好多人连自住嗰层楼都买埋啊，咁就好惨啦，即系冇工做之余，仲要卖咗层楼，咁跟住交租啊，咁亦都衍生咗好多社会问题，咁所以即系大家睇定啲，即系虽则唔系咁好嘅事情发生咗啦，咁但系就未去到咁差嘅环境就 系咁啊，收音机旁边嘅你咧都要留意翻啦。咁啊，今日就攞件历史事件出嚟讲下啦。咁啊，头先阿 Joyce 咧都讲啦，话九龙湾咧个抗跌能力咧都系有喺度嘅。咁啊，再楞埋依家九龙湾连埋启德一齐，差唔多。睇緊㗎嘛，咁雖然九龍灣係冇乜新盤供應啦，不過可能有啲換樓客或者上車客呢都慢慢轉啲人過埋去啟德嗰邊住嘅，咁都真係有呢啲情況，不過就成嚿嘢就一齊咁樣睇㗎啦，當係九龍東咁睇呀，係咪？ 係呀，係啦，係啦，所以其實發展呢潛力好大嘅，喺我角度就咁，但係當然要時間啦，咁呢段時間就大家一定要守下啦，即係買樓呀梗係要預咗要守啦，係啦，會話一路向上升嘅。 咁同踢波一樣啦，冇得90分鐘都係咁瘋狂進攻嘅，有陣時總要回一回氣打一唞啊。今日早上呢非常多謝香港經濟投資學院物業課程講師李榮師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唔該曬 Joyce， 我哋下個星期傾過，拜拜。 晨光大學。 角落，窥看一眼你再提示我，再别离俗世的丑与恶。今晚将要倒下来的我，每日也是没太多快乐。跟你走，美景两神度过，闭着眼意界一起探索，身边有着你，心声有着你，着你当走到人倦了，自然人物是非不想理，在世上百样美，你是最刻骨铭记。人大了被逼难事大起，当走到人倦了，任何场合做不出好戏，就喝下这闷气，挨下去撑到尾。 一首作品来自罗力威的仙水，出面室外温度17度，而家先听听7点半钟的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至今确诊42宗新型肺炎个案，最新确诊的女病人和第12个病人都是青衣长空村康美楼的居民，住在不同层数的07单位。较早发病的第12个病人住在较高楼层，两个病人的单位相隔大约10层。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新确诊的女病人单位厕所接驳粪渠的排气管未有密封，有理由担心第12个病人的病毒经空气传播感染她，因此需要撤离大厦所有07单位的住客到检疫中心。卫生防护中心深夜派人到青衣长空村康美楼撤离07单位的居民，有居民担心受到感染，会听从政府要求接受检疫14日。有居民就说家中只有一个长者独居，只是想留在家自行隔离。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家庆没有正面回应若果居民拒绝撤离会不会有法律责任。美国落案起诉4个中国军官，指控他们同一间信贷评级机构遭受网络攻击的事件有关。那间评级机构在2017年被黑客入侵，包括姓名和地址等敏感的个人资料被盗取，超过1亿4700万美国人受到影响，亦都有英国和加拿大人受到影响。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形容今次是史上最大型数据外泄事件之一，又说是一次蓄意和全面针对美国民众个人资料的入侵。根据法庭文件，四个被告是解放军下下一个研究所的成员，美国司法部指控他们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入侵那间评级机构，窃取客户的个人资料、数据编辑和数据库设计等的商业机密。美国当局不清楚四个被告目前身处的地方，他们会在美国受审的机会不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和暖潮湿，随后一两日有雷雨。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繼續提你，東鐵線的羅湖和落馬洲站都是暫時關閉的，來往紅磡至上水站的列車服務就維持正常。另外在港島方面，柴灣的永泰道有水管更換工程，所有車輛不能夠由永泰道左轉入去常平街，就要改經嘉業街和常安街。現在這麼多條隧道和路面的交通大致正常。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阿子为阿一，呢个情人节不如买啲 Coke happy 下啦。 Coke 可卡因。哎呀，斌仔呢啲唔掂得噶，可卡因会令你产生幻觉、精神错乱，甚至话出心脏病啊！哎呀，阿一啊，乱下去啦。 系咯，可卡因仲会令到你呼吸道同鼻腔受损、躁狂、妄想被迫害添噶。 诶，呢啲我梗系知啦。 知你又问我哋要唔要？ 我系问你同你女朋友撑台脚要唔要买啲汽水咋？ 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有一个无毒有偶的情人节。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披头四的音乐和率直的作风风靡全球。1965年仲获颁大英帝国最杰出勋章。到底这四个大男孩尝到成功的滋味后，怎样继续自我探索？他们对战争以及政治的立场又怎样影响着每一代人呢？天王巨星之披头四下集，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先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是今日朝头早的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朝早7:37嘅时间啦，继续打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早晨啊，欧， 早晨小华，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近排咧大家食嘢啊用膳啦、啊、都喺屋企啦，好多时候都会留喺屋企食嘢嘅， 而家有阵时咧，即系譬如 lunch 啊，夜晚嗰啲咧，想堂食咧，我都開始猶豫啊！ 堂食即係喺即係嗰間餐廳，係 啦，喺翻間餐廳嗰度食啊，或茶餐廳又好，嗰啲粉面鋪咩都好啦，都開始有啲猶豫啊！ 係係， 因為咧驚坐喺度嘅時候咧，附近又會唔會即係好似譬如打邊爐嘅道理啫嘛， 係 本身打邊爐冇問題㗎， 係 因為大家坐埋同一張台，坐埋喺附近啊，令到我都覺得喂會唔會擔心咧？如果附近嗰個人突然之間佢拎起個電話，咁唔通佢一講電話，我即刻走咩？咁你知道？食嘢個個梗係除曬口罩㗎啦，係咪先？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唉，不如拎走算啦咁樣咯。 係，咁好多人都係好似小白咁樣諗嘅，就係、是、所以嗰啲叫做外賣嘅生意，嗰啲電單車送餐服務咧就應運而生啦。咁香港嗰兩三間大嘅公司都哇，日日都做到冇停手啊嚇。咁今日咧都係想講關於食物嘅嘢嘅，咁大家近期咧都喺度講緊話。 喂，點樣食得健康啲啊？食啲乜嘢會好啲啊？潤肺好啲啊？抗疫能力強啲啊？ 哇！梅姐尋日咪介紹咗好多白色嘅食物咯， 係啦，嗰啲雪耳啊，咁樣嗰啲類似叫做白果啊， 潤肺啊，其實肉肺啊，無花果呢啲都係幾好啊， 係啦，咁大家可以試一試咁。我自己咧，除咗喺屋企多咗食饭咧，仲经常喺屋企咧就煲剧。咁啊，睇呢个《摘星厨神》啊，睇翻呢个木村拓哉嘅啊，叫做《摘星厨神》啊，真系超级好睇。我不下第一次讲噶啦。咁因为咧，佢个好睇嘅地方咧，首先你见到哇，佢煮啲嘢又好食啦，睇咧视觉上好嘅一个视觉嘅观感啦。亦都呢个剧咧就帮阿木村咧挽回不少分数啦。咁佢咧喺入边咧就煮好多法国餐嘅，因为个剧目咧就系讲为木村系一个失意嘅法国厨嚟嘅，咁啊追逐呢个米芝莲嘅名誉啦，咁最后咧就翻返去东京嗰度开咗间餐厅同一个女士啦咁样。 法国餐咧同日本料理咧的而且确有一种真系斩唔断嘅关 系。系啦，所以咧佢入边咧加咗一啲传统嘅食材。跟住咧，再加一啲法國餐，有少少 fusion 得嚟咧，又不失法國嘅味道咁樣。即時咧，令我諗起今日呢一個報道喎。嗱，講開咧，日本傳統嘅料理咧，要講呢一樣嘢咧，就係納豆啊。日本傳統咧，發酵食品納豆咧，雖然咧就氣味質感咧就唔係個個都接受得到啦，但係咧，日本嘅國立癌症研究中心嘅研究指出咧，經常食納豆咧。或者呢啲味增呢啲大豆发酵嘅食品嘅人呢相比起唔食嘅人呢死亡率呢係会降低 10% 㗎喎。但呢个係日本嘅国立癌症研究中心做嘅。而呢个研究结果呢近日亦都发表咗喺呢个英国嘅医学期刊嗰度。咁即係证明係好有公信力啦。就唔係求其喺咩信嗰度传嚟传去嗰啲唔知要 fact check, 唔 fact check 嗰啲 fake news 又好真 news 又好咁样。研究團隊咧就喺1995年開始咧，對日本咧大概90,000個成年人咧就進行平均15年嘅追蹤同埋調查，並且根據咧調查對象嘅飲食習慣啦，以大豆嘅食品同埋大豆發酵嘅食品咧嘅攝取量咧，將佢哋一共分為五組，再排除咧其他嘅食品同埋咧降血壓藥嘅呢啲影響之後咧，進行分析嘅，咁啊結果就係話。喂，原來咧死亡率咧就會低10%，意思就係咧證明能夠咧延年益壽。咁啊，小白啊，你係呢個日本達人，食唔食納豆咧？ 唔食， 我唔食啊，係咪？最唔中意嘅， 我真唔得咧。你食唔食啊？ 我食過一兩次，但係我唔係超級中意。但係你懟到埋嚟，有陣時有啲日本料理咧，佢個頭盤咧， 哦係啊， 會有少少俾你試一下先。 我同佢講句 sumi masen 咯。 哦，點樣話？點樣講話唔要啊？ 係啊，我點先？納豆出道咁，其實都 OK。你知唔知咧？其實如果你同日本人講咧，話 納豆出道， 我唔食納豆咧。其实他们不会怪你、 哦、 因为其实日本虽然有很多人是吃纳豆 的是 但其实他们也有很多人是不吃纳豆的、哦、吃纳豆呢就好像、香港芫西那样、就是那些芫西呢有些人就很喜欢吃的 是 有些人就少少都觉得、哎、我真的不行、啊、你碗、鱼蛋可你落了芫西我真的很想你换个碗给我、哦 嗯、 是大家觉得是一样呢几极端的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所以你直接跟他说你最好就佢煮俾你之前，你同佢讲，我唔要納豆。 系， 其实佢哋完全 welcome， 咁咪唔整俾你咯。其实就 納豆嘅日文系点样讲啊？ 納豆， 納豆，哦，系啦，咁样，好，咁大家又学识一样嘢啦。咁唔系个个都中意食納豆， 同埋唔使惊话，真系唔好意思啊。 系， 佢唔使， 即系日本人都会明白，我可能你未必接受到呢种。即系我咁样讲啦，相对重口味嘅食品咁样。 系啊，反而你食嘅时候咧，个厨师见到你整咗納豆俾你啦，你又食到黑面神咁样。 系啦，咁佢就会觉得喂，究竟系咪我煮啲嘢唔好食咧？ 佢会觉得你不如一早同我讲啦、哦，你唔食唔好嘥咗啲嘢啊嘛。 系，咁啊坦白啲或者直白啲啊，咁都可以嘅。咁啊，继续讲多少少呢个研究结果先。咁啊，研究结果发现咧，大豆发酵食品咧摄取量咧最多嘅组别咧。每日咧进食50克，即系咧大概一盒纳豆份量咧就已经 OK 嘅。咁你唔好听到话，喂纳豆可以延年益寿啊！即系你见到啲日本人话全部都咁长寿，就系因为佢哋食纳豆啦，可能有影响嘅。因为人哋都喺呢个英国嘅医学期刊嗰度发表咗报告啦。 系， 但系唔好食得过量。 不过咧嗱，呢啲期刊咧 系 都是那句信則有， 是啦是啦， 不信則無啦。因為嗱，佢淨係講話食納豆嘛，咁佢有冇講一啲譬如日本人經常都係會食嘅素材？例如佢會唔會同日本嘅某一種嘅水果，或者邊一度個地方嘅人食邊一種嘅水果？又或者係佢會唔會同日本嘅綠茶又產生某一啲嘅嘢？綠豆加綠茶，納豆加綠茶，又或者係納豆唔加綠茶的情況底下，又會唔會影響啊？咁所以呢啲咧都係聽咗啊，自己袋咗落袋，係啦，咁啊得噶啦。 喂，不過咧，佢都有講話，男性同埋女性嘅死亡率咧都一齊咁樣跌咗10%。如果你係納豆嘅愛好者啦，咁啊團隊指出咧，大豆咧發酵類嘅食品咧就有呢個礦物質同埋咧二黃酮啊呢啲成分咧就對於咧。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就会相对减低。咁即係佢个 proof 系咁样。咁因为你知啦，大家好多时候患上呢啲叫做疾病或者癌疾都系喂不外乎嗰几样啦，即係一系癌症，一系就系心脏病， 啊、 或者个 都想长寿㗎啦，老实讲。 係啦，咁样。好啦，咁我又调返转头问下小白，如果依家话俾你听啊，食咗纳豆会长命多10年。会不会吃呢？嗱，十年啫，嗱，因为话10%差，你话即系当一长命100岁咁样，即系依家俾你有110岁啊！即系如果你食纳豆呢一刻， 我都未必会食。 你都未必会食啊？ 系啊， 系啊，我都觉得如果你 因为 中意个程度系咁高咧， 纳豆咧 唔来啊！ 你就咁食纳豆咧系一件事， 系 如果你纳豆加饭咧， 系啦，你觉得嗰啲浓稠嘅感觉就好怪。 佢唔系净系嗰种你所讲嘅黏嘅感觉，佢系如果你即系纳豆，其实正确食嗰个办法应该系你摆咗落个饭， 跟住搞， 系咁嘅，连埋啲饭一齐搞噶，跟住你可以成抽咧。成抽喎，即係拎住筷子篤住成抽咧，嗰嚿嘢就有納豆，有嗰啲絲喺度，跟住 即 係 好似麻糖咁樣咧，即係你撈啲麻糖成嚿。 咁但係咧，佢咧係你連埋啲飯一路食嘅時候咧，一路咬嘅時候，佢會感覺上好似喺你個口入邊咧發辣發辣發辣發脹咁樣嘅。 哦， 嗰個感覺有少少好似有啲陰影啊， 麻麻地啊，麻麻地咁啊，唔好試咯，係 啊。个人喜好嚟嘅呢啲，我喺其他方面试下健康啲，睇下可唔可以攞翻10年翻嚟咯。 我就觉得咧，自己可能咧会因为年纪咧而会慢慢中意食纳豆或者接纳到纳豆、啊、 你而家接唔接纳豆先？ 依家少少地 OK， 因为咧我知道自己咧个饮食口味咧，即系随年渐长好大唔同。譬如我旧时僆仔咧，有啲菜咧唔食嘅，譬如西芹啊、茼蒿啊嗰啲唔食啦。啊，依家突然间咧， 觉得几好食系嘛？ 系啊，咁当然依家唔鼓励打边炉啦呢段时间。咁、但系正正常常，正正常常打边炉嘅时候，你落茼蒿咧，哦，你食咗一两条咧，哦，你食下食得几多啊？ 西芹炒牛肉咯，而家系咪？ 系啦、啊，即系譬如你西芹，你细个一定觉得佢好大阵味噶啦。咁、但系咧，啊，你依家就算嗰啲西芹咧，攞水冲过之后咧。点少少沙律酱，跟住就咁插插插插插，好似啲白兔仔咁样食，又觉得冇嘢，生食咁样都觉得啊，嗰阵味都唔系好浓烈啫。我觉得咧，人嘅口味咧真系会随年渐长嘅，可能有一日咧，大家都会接受到咧，即系食纳豆，或者你本身系一个纳豆爱好者咧，突然间有一日咧唔食纳豆，我觉得人系会突然间产生呢啲古怪微妙嘅变化嘅。咁当然更加多就系、是、啊，大家都系贯彻翻啊，我有啲嘢咧。细个中意食咧，大个都好中意食嘅，未甩过嘅咁样。吓，咁啊恭喜你啦！ 喂，呢、這个多啲喎、啊，呢、這 个系咪啊？ 系啊， 一路贯彻翻自己咧，想食乜嘢咧，就令到自己开心啲。嗱，近排都系啦。如果你话喂氹自己嘅方法咧，就最好食啲自己中意食嘅嘢。 嗱， 除咗打边炉，你话喂唔得，我人生净系中意打边炉。 自己打咯， 系啦，自己喺屋企 自己 打咯，自己屋企打咯。 买多几个细锅翻嚟， 两个人 OK 嘅，即系譬如自己同屋企人两个人打。都可以嘅，咁用功快咯。 一个喺厨房打，一个咧喺个厅嗰度打， 或者打嗰刻啊，唔好讲嘢咯。咁其实都有讲啦，话系因为讲嘢 咁啊啱啦 ，send message 啦，话你而家啲人唔中意 send message， 唔倾偈噶啦， 系啦， 系咪啱？一路打边炉，一路 send message 啦， 试下呢个方法，再煲埋剧，一路望住木村煮啲好嘢食啊！Yeah. 武宣拓咗係 solo 啦，咁之前咧喺 Snap 嘅時候，當然就忙啦。咁而家 solo 嘅時候咧，仲忙。除咗咧就係推出嘅新歌曲亦都有大碟之外咧，咁更加咧就喺日本有全國嘅巡迴演唱會。我哋又中意叫咧木村啊做木村嘅，日本人啊中意叫木村做 Kimutaku。有佢呢一首嘅全新嘅作品，亦都上到嚟香港電台日本流行榜啊嚇。One and only。 香港电台第二台、yeah.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木村开演唱会，我哋都想去睇啊！不过未必飞得到日本啦，系咪？ 系啊，同埋希望日本嘅疫情都唔好继续严重落去啦。 系啊，希望即系可以同心抗疫啦。咁嗰啲疫症咧，真系会迅速冇晒。不过受到咧呢个肺炎疫情影响啦，咁 F1 啊吓。F1 嘅赛程咧，亦都减站啊，即系减少一啲站数啦。原定喺四月中旬咧喺上海举行嘅 F1 咧中国站嘅赛事咧，因为上海体育啊当局咧已经煞停咗所有嘅比赛啦，所以咧有建议中国站咧会延期举行啊，或者直情取消埋添啊。嗱，今年嘅 F1 咧加入咗越南站啦，同埋咧重新建立嘅荷兰站啦。咁啊，本来咧就创下咧历史上边咧最高啊一个二十二站嘅赛程嘅，即系历史上边都未试过世界各地有二十二站嘅喺 F1 嘅世界咁样。咁但系咧中国站咧就原先系第四站嚟嘅，日期咧就定喺四月十九号啦，喺呢个上海嘅国际赛车场上演啊。但系咧呢个肺炎疫情咧有继续升温嘅趋势 ，F1 咧就对原定嘅赛日作赛咧。并不乐观，系并不乐观啊！有建议咧，将比赛延迟到去八月咧，葡萄牙站之后上演啊！吓，呢一个举动咧，将啊车手嘅夏季休息时间咧缩短至到去三个礼拜嘅。另一个方案咧，就系中国站咧会改到年尾十一月啊，即系喺巴西站同埋咧阿布扎比站之后举行嘅。但系呢个建议提出之后咧，已经有车坛嘅人士表示咧唔认同啊，因为咧年尾嘅。赛期咧再加一站亚洲站咧，会令到车队咧要喺三个星期之内咧飞不同嘅州份，因为如果你系巴西，即系飞呢、這个叫做巴西啊另一边嘅州啦，跟住阿布扎比啊飞翻去杜拜嗰边附近啦咁样，跟住再要飞翻中国咧，就真系哇搭飞机咧都搭到啊头晕晕啊吓，咁啊 F1 咧对上一次取消比赛咧，已经系2011年啊巴林站咧因为政治动荡嘅。问题咧就被迫延期嘅，后来咧呢、这个组成委员会咧就决定放弃咗补办啦，咁所以咧大家啲赛车迷都要留意翻啦。好，讲多一则嘅体坛新闻俾大家听啦。咁啊，东京奥运咧希望就唔好取消啦，不过依家都情况咧好似都传出唔太明朗。不过咧美国男子篮球队咧就已经咧上年喺世界杯咧取得历来咧最差嘅成绩啊，即系第七嘅成绩啦。作為咧，哇！世界咁多嘅明星球員都打緊嘅 NBA 啊，美國當然咧覺得丟臉啦，所以咧今次咧夢幻隊2020年咧要攞到金牌咧，就即刻揾曬所有 NBA 嘅勁人出山啊，包括有咧勒邦詹姆斯啦，有 Steph Curry 啦，仲有 KD 啊、杜蘭特啊嚇，仲有大胡子詹姆斯夏登啊，同埋韋斯布克啊。仲有篮网队嘅艾荣啊，仲有快艇队嘅李安纳啊，咁啊呢啲球员咧都喺名单上边嘅。咁啊教练方面咧就系由马刺嘅主帅普波域治教练咧去领军啦。咁啊勇士嘅卡尔咧就任呢个助教嘅。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睇到东京奥运嘅话咧，都喺可以睇到一众嘅 NBA 球星啦大显身手啊，咁就好啦。 好啦，除此之外亦都睇睇咧，就系亚洲联赛冠军杯啊首轮嘅分组赛，咁啊 B 组卫冕沙特阿拉伯嘅球队希拉尔，咁啊二比零击败咗伊朗嘅叫做沙哈霍德罗，咁啊顺利展开咗咧卫冕之路啦。嗱，今次球赛咧就喺中立场举行噶，咁啊系亚冠杯三度称王嘅呢队希拉尔啊，上届夺冰嘅功臣其中一个法国前锋巴菲特，唔系炒股嗰、那个，佢全名叫做巴菲特比高美斯。亦都唔系美斯啊，巴菲特加埋呢个比高美斯啊，先系一个人啦吓。咁啊，佢哋咧仲加埋咧就系除咗全队留队之外啊，南韩嘅升级后卫啊张延寿亦都加盟啦。可以话三线嘅实力咧非常之厉害啊。咁啊，至于亚冠杯嘅叫做错哥啦，沙霍德罗。 双箭头啦，咁啊佢哋亦都肩负起咧就系即系抢分嘅重要责任啦。啊，两队上半场嘅比赛形势可以话咧就是一面倒噶。希拉尔近八成的成功控球率是八成相当之厉害啦，射门次数高达16次，沙拉霍德罗就只系得一次埋门的机会，不过面对住伊朗的二线球队，咁啊呢一队嘅希拉尔都要踢到45分钟才可以打破僵局噶，一比零领先之后啊，咁啊换边之后啦，咁啊沙拉霍德罗作出咗一个多个嘅调动，咁啊攻势啊明显咧就系见到有改善噶啦，咁但系都好难啊。好难破到呢一队啊，嘅强劲嘅球队嘅大门啊，69分钟之后咧，今日亦都咧就系、是、再次咧就系、是、失多一球波啦。好啦，乒乓球嘅消息方面咧，今日受到咧就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底下，中国乒乓球员啊喺月初嘅时间德国公开赛结束之后啦，咁啊直接转往咧就卡塔尔嘅多哈备战下个月啊3月开始嘅国际冰联世界巡回赛。国际冰联亦都表示，又会根据疫情走势，随时就调整一下赛程先。咁如果中国队冇办法咧参赛嘅话，会认真考虑延期啊，或者咧就系取消呢啲嘅比赛噶。作品佢哋 Patch Boys Monkey Business。 好啦，另外讲多一两句啦，今届港九 D1 学界田径赛事最终咧都系不敌呢一个嘅武汉肺炎。香港学界体育联会喺网上面亦都公布话，原定喺2月至到3月期间上演嘅港九区中学校制田径比赛全部组别赛事咧系取消噶。而家室外温度18度，相对湿度83%。先听听一节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 唔清楚四个被告目前身处嘅地方，佢哋会喺美国受审嘅机会不大。财经消息：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1.92美元，卖出1572.37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6，日元109.77，瑞士法郎0.978，澳元0.669，加元1.332，新西蘭元0.639，人民幣6.987，英磅對美元1.292，歐元對美元1.091。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华南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被和暖潮湿的海洋气流取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和暖潮湿，随后一两日有雷雨。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开始繁忙啦。咁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有车龙噶啦，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方面咧，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慢车。咁继续提一提你啦，东铁线嘅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咧仍然系关闭噶。咁来往红磡啦，至到上水站嘅列车服务咧都系维持正常。咁另外啦，土瓜湾道由于有道路工程，长度超过7米嘅车不能够由天光道左转入去靠背垄道。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濕貨街市、活家禽市場或農場。如果回到香港後發燒或有其他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醫，告訴醫生知最近去過哪些地方。還要時刻注意個人衛生，保持雙手清潔。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本年度最佳情人的得獎者是， 我曾志豪觉得佢好细心。 我桂花田揀佢系因为佢真系好窝心啊！我晏咗起身，佢会敲我房门。 我黄耀祖最中意咧，佢够爱心、啊， 所以风骚快活人就梗系揀佢啦。 工人姐姐 ，Thank you Gina， 你真系好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喺我哋屋企里边。 二台通识六十秒。 在性别歧视条例所收到的投诉个案之中，怀孕歧视的个案一直占第二大比例。2017至2019年，平机会一共收到845宗关于性别歧视条例的投诉，当中有接近三成的投诉个案是涉及怀孕歧视的。其中一个个案是有关一名担任文职的女士，雇主在知道她怀孕之后对她作出歧视行为，包括施加压力逼她自行辞职，还在她因为流产告病假复工之后将她解雇。这位女士向平机会求助，在获得平机会的法律协助后，平机会的律师就担任这位女士的法律代表，向区域法院提出法律诉讼。最后法院裁定这位女士胜诉，并且获得133,000元的赔偿，当中包括感情损害赔偿、收入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这个裁决向雇主发出重要信息，基于怀孕而对女性作出歧视是违法的，雇主不应该以歧视的方式对待怀孕雇员。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早晨啊，8:09，早晨小白， 早晨啊， 系直播室入边咧，得我哋两个啦。咁当然有其他同事咧，转个头都会咧，透过电话啦，同大家打招呼，讲下早晨，仲有咧讲下报纸嘅新闻嘅。咁啊，今日咧想喺呢个8:09咧，同大家分享一则嘅啊短短地嘅新闻，因为咧我近排咧都复操啦，复操啊又跑翻步啊，又做翻健身咁样啦，强身健体啊！大家呢个时间冇咩做就尽量令到自己嘅体魄啦可以健康一啲啦。咁但系咧，原来琴日咧又出咗一则嘅新闻咧，有一个咧好大只嘅叔叔咧，咁都染上咗肺炎。因为咧你睇到佢咧， 我睇咗啦，嗰个70几岁嗰个 系啊，嗰个叔叔咁啊，心口都胀卜卜，好大只下咁样啦。咁原来 系咪真嘅咧？到底即系佢呢件事？ 我睇呢个都一个新闻嘅报道嚟嘅，真系都几系一个媒体嘅新闻报道啦。咁当然我唔会公开系边个媒体嘅，咁但系。大家就用呢一件事件嚟警惕下自己啦，就唔好以为自己喂唔惊噶，我平时操开嘢噶嘛，举开铁噶嘛，口罩都唔使戴咯，哎呀，手啊唔使洗啦，哎呀，咁样就唔得嘅。反而咧就系呢段时间咧，除咗你要顾住自己啊，练大只 OK 咁样，或者啊多跑步 OK， 但系咧日常咧要注意嗰啲 戴翻个口罩啊，洗手啊，酒精搓手液啊，健康啲啊，即系去厕所冲厕嗰啲，即系依家有防疫十式噶嘛，嗰十式咧，你背足佢，做足佢咧，就算你系大只咧，或者唔大只咧，其实咧。肺炎咧都未必可以搞得到你，我自己系咁嘅睇法咯、 嗯。我寻日咧有啲即系自己个人嘅体会啦，系咩咧？就系、是、咁、嗯、我都要去买餸噶，咁啊始终都要屋企煮饭噶嘛，系咪？咁啊买餸嘅时候咧，我真系亲耳听到咧喺嗰啲街市嗰度有一个档口咧，有个伯伯咧，佢就好大声喺度同人倾偈啦。咁、 嗯、 佢自己本身已经冇戴口罩噶啦，咁啊同喺对面嗰个人咧就有戴口罩嘅。咁、 嗯、 个伯伯咧就喺度讲啦。诶、hey, ，戴咩口罩啊？病嘅人先戴口罩嘅咁样， 咁啊唔啱啊呢个说法。 佢一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咧，佢本身已经好好中气噶啦。附近嗰啲人咧即刻望住佢， 系 系啦，跟住咧真系有一个人咧，有个叫做姐姐仔啦，忍唔住同佢讲：，诶、hey, ，阿叔唔系噶，而家戴口罩咧系唔系话净系自己病先至戴口罩。是要预防啊嘛，咁、我哋唔好成为咧呢个传播嘅种子先至得噶，戴翻个口罩啦，咁样跟住就走咗啦，系、啦，哇，真系咧，其实而家 虽然好似电视剧嘅剧情，但系咧日日都发生紧、 啊，千祈咧就唔好谂住仲系好似即系固有守旧嘅思维模式啊，就话诶病人先戴口罩就唔系嘅，我哋做好自己嘅份内事， 系、 我哋咧就唔好生病，咁啊亦都唔好成为呢个传播嘅种子系事实嚟嘅， 系、啦，咁啊即系。注意个人卫生咧，你同埋咧收音机旁边每一位咧都有责任噶噃，记住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三分嘅时间啊，今日咧呢个财金第一线啊，请嚟咧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同我哋咧分析大市嘅 Kenny， 早晨。 系早晨，早晨。 系早晨啊 ，Kenny。咁啊，睇到琴日港股咧麻麻地喎要跌，但系睇到隔晚美股咧又升翻啊，因为咧中国嗰啲工厂咧啊复工啦，咁啊标指同埋咧呢个纳指咧都创新高，有冇机会咧带动下港股咧去到一啲高啲嘅水平咧？今日？ 其实虽然琴日港股回回地喎，不过你见佢咧，其实系都收市嗰时嘅话咧，都有收窄咗跌幅嘅喎，同埋都睇到咧27000点方面咧，嗰、那个支持位咧都晾住喺度嘅，咁就其实都算系咁啊。咁讲真，你上个礼拜其实大家都仲而家仲系面对紧疫情噶嘛，仲系嗰个系新增个案方面系增加紧噶嘛，但系个大市方面咧，上个礼拜喺低位反弹方面超过1000点喎，咁所以变咗你去到27000点楼上嘅话咧，咁开始有啲回吐都。正常，咁因為都貼翻近條250天平均線啊嘛，咁但係你見到琴日回吐都唔係好嚴峻嘅，咁加埋上個星期五都有回啊，咁但係加加埋埋都唔算話好勁，咁所以個指底我覺得唔算話太差，咁你加埋美股方面啦，就即係又做好嘅話咧，咁亦都可能會幫助個市就又跌翻近27500嗰啲位啦，咁同埋頭先你提到復工嗰啲都重要嘅，因為咧上個禮拜開始做翻好嘅，就是、因為第一就雖然有疫情，但係不過咧。開始就有啲消息就係話陸續咧，今個禮拜方面咧，啲大嘅企業都會復工噶嘛。咁就如果係即係復工順利嘅，嗰、那個復工嗰個係即係開工率方面咧係高嘅，咁就對即係、就是、第一季嗰個 GDP 方面咧情況就可以唔使睇得咁悲觀住啊嘛。 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又可以留意翻啦。嗱，大市咧相對樂觀啲，不過咧。 個別有啲板塊咧就相對悲觀啦。琴日咧，哇，一手攞嚟嗰啲本地零售股咧，都真係麻麻地。喂，謝瑞麟咧又話關閉部分分店啊，咁樣。跟住咧，莎莎國際咧就受呢個肺炎疫情影響之下咧，旗下21间咧港澳嘅分店都停業啊。咁啊，佐丹奴咧，內地咧近140间嘅門市都停業。咁啊，喂，本地嘅零售股啊，呢啲都算好龍頭或者好指標性嘅股份咧，出嚟都係一啲壞消息啊。咁啊，零售股方面呢啲消息咧，應該唔可以太樂觀啊，係咪啊？阿 Kenny 呢啲就真係麻麻地啦，因為睇翻嗱，其實就零售同埋旅遊方面啦，就我哋喺舊年嘅下半年都話面對緊呢個係嗰個社會問題都好一段時間啦。咁你再加埋即係叫做十二月份咧，好似有少少曙光咁，但係點知殺嚟一個疫情嘅話咧，就真係雪上加霜咯。咁呢個就真係實質有個 impact 喺度，因為你其實都唔使分析啊，你出街睇下都知道，其實人流方面會少咗好多啦。咁同埋都尤其是啲係零售商啦，除非你有口罩買嘅，咁但係你口罩都唔係接曬你成間公司方面咧嗰、那個係所有嘅營業額噶嘛。咁所以變咗呢啲就真係要可能都仲要捱一啲時間啊，因為你個疫情方面就未必會咁快咯，即係就算你快期，可能都要去到三四月嘅時間啦，咁都仲有一兩個月時間要捱咯。 咁啊，產股民近排都唔好沾手指啦，亦都唔好見佢股價低殘，跟住就湧入去買翻一兩手，係咪啊？ 係啊，因為你其實最緊要就係睇翻嗰個復甦嘅時間，因為而家大家都呢、這個疫情係雖然可能一般預計四五月啦，但係確實係幾時復甦，即係幾時係完係未知啊嘛。咁所以你有個不明朗因素喺度，咁同埋你有其他股份好多股份買啊嘛，咁你唔一定要係即係咁快撲入呢啲股份住咯。咁當然即係過往零售股咧。就通常都會行邊個實體經濟大概36个月嘅，咁但係因為今次有兩個事件撞埋一齊咧，咁大家都會對零售股復甦可能個信心未必咁強住咯。 係，咁啊，除非政府有一啲新嘅政策出台啊，幫助本地零售行業咧，如果唔係都真係窄洗少少啊嚇。咁啊，轉個角度咧，睇下新經濟類嘅股份啦，咁啊呢個港市咧，咁啊走勢咧又相對好突出，琴日都好多網民話：喂，市值咧！哇！衝過咗呢個 TVB 咯，咁樣啊嚇，咁啊原來咧即係做口罩或者做網購生意咧，就逆市出生天咁樣啊嚇。咁 Kenny 呢一個股份，你又點去分析咧？ 嗱，我覺得就唔可以直接同個 TVB 比嘅，因為其實佢雖然叫香港電視，但你都知佢 係轉型咗，係 唔係做媒體啊嘛？ 係轉型 呢個係網購嘅網購電商啊嘛。咁所以其實嗰個增長方面咧，就完全係唔同嘅。咁不過嗱，雖然佢係高增長嚇，即係個 top line， 即係嗰個交易嘅嗰個係唔係 top line 高增長，但係要留意翻啦，其實你琴日公布咗一月份嘅數字方面啦，每一張單咧嗰、那個係消費額咧都係講緊480几蚊、反而咧就調翻轉咧按年咧係跌咗嘅喎，咁即係反映咗啲咩咧？反映咗方面咧，就雖然係多咗新嘅客去採購。但係呢啲客可能都係純粹買翻而家近排啲抗疫產品啫，咁冇多到一啲真係高端嘅消費者落去，咁呢個會帶嚟咩問題呢？但係就話，因為始終香港咧嗰個市場規模都比較細，咁如果咧佢嗰個規模效益唔夠大嘅話咧，就好難攤銷嗰個係物流成本，因為嗰個香港個物流啊、運輸啊、送貨成本好貴嘛。咁如果你嗰張單個單價唔夠高嘅話咧，你咪 cover 唔到呢個係固定成本咯。咁你個毛利率方面咧，咪好難提升咯。咁所以而家佢就可能會好啲，就係話咧如果你買唔夠錢嘅話咧，就要加你個運輸費。咁呢一個就可能對個成本結構上面咧會有個幫助啦。 係咁啊，佢自己又陸續公布一啲好消息啦，話有啲新嘅零售機構或者零售點啊洽談之中啦。咁啊，唔知係咪傾得成啊？傾得成，可能有機會有刺激下啲股價啦。最後講埋呢一隻股份啊，咁啊，今日放榜。平安好醫生咁啊，近排都係大升噶啦，咁啊睇到 Kenny 你都有喺川南社啦，咁啊內地疫症持續啦，咁啊線上問診嗱，當然我哋香港人咧都仲未習慣，你話有個 app 咁樣話，喂我有啲咩病徵或者啊咳啦咁樣或者。喂，起痰啦！咁真系讲出呢啲咁嘅病征，咁系咪呢个线上嘅医生可以帮到手咧？系咪真系一个好嘅医生咧？咁但系睇到股价方面就真系反映得到啊！近排系咪啊？ 系啊，嗱，第一就系个业绩上面啦，因为佢业绩上面你见到佢第一次公布业绩嗰时都升到而家啦，因为最主要就开始系即系有转亏为盈嘅情况出现啦，开始。咁第二咧就系头先你讲啦，就系话咧香港一般嘅市民或者投资者就比较难去理解呢个 business model 嘅，但喺内地方面。 方面咧，就可能會比較係即係會係符合國情啦。因為但內地方面咧，就唔好講疫情先啦，講平時咧，你去睇醫生唔係咁方便噶嘛，因為佢唔係冇啲診所噶嘛，全部都係醫院嚟噶嘛。咁醫院方面咧，嗰啲排隊啊，尤其是嗰啲出名醫生啊、出名醫院方面咧，好誇張噶嘛。你之前都見到啦，炒籌啊，同埋一籌難求噶嘛。咁所以依個係掛號，即係去幫佢預約掛號嘅嗰個服務咧，就係、是、有需求。第二咧。就係話睇醫生亦都唔係咁方便嘅，咁唔係好似香港咁近一落去一睇啊嘛，咁、所以變咗你個線上問診咧就會形成咗咧有一個即係需要喺度，再加埋咧而家內地方面開始有個醫藥嘅電商啊嘛，譬如好似你見亞利健康咁樣啦，咁再加埋佢個政策就係醫藥分家啊嘛，咁所以變咗就好方便啦，睇完醫生咧就有依個處方藥咧就送到去你屋企，咁咪適合內地嘅國情咯。咁、今次咧就依、這個疫情咧就對佢嚟講咧。都可能有个进一步帮助，但系因为佢而家做嗰个义诊啊嘛，同一啲国家卫计委合作做义诊啊嘛，虽然就免费，但系咧佢嗰个 business model 之前成功就系话吸纳咗好多会员，虽然啲会员系初步系免费，但系慢慢咧用下你嘅 service 啊，或者你个即系咨询系好嘅，咁佢就会变咗付费会员噶咯，咁所以导致到佢业绩方面咧。就嗰、那個營業額大增，同埋付費會員嘅數量咧急增一倍。咁嚟緊疫情過後咧，相信一班義診嘅用家咧，可能都會有好部分咧就會轉做呢個付費會員噶啦。 咁可能已經成為呢間公司嘅其中嘅資產啦。咁樣應該咧成績表都反映得到嘅。咁、我早晨咧，係繼續講，所以咩啊？ 冇，所以都係話即係好老土嗰句，就係話好多時有即係危險嘅時間嘅話咧，其實都可能有啲公司又會產生。商 机 咯，即系大家投资者可能就要 发掘 下啦。 系啦，咁今日睇下呢个平安好医生嘅成绩表系点先。今个早上咧，多谢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都系冇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倾啩。拜拜 ，Kenny。好，咁同 Kenny 头先讲咧，哇，呢、這个线上医生啊，咁呢个时间咧，我哋都有大气电波嘅医生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同心抗疫嘅信息啊。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家庭医学统筹委员会主席周伟强医生， 医院管理局的指定诊所是准备一旦发生在公共卫生事故里面，是医院管理局的其中一个环节去应变的。尤其是在社区里面，如果有传染病的大爆发而涉及大量的人士需要求诊的时间，就医院管理局就会根据既定的应变计划去考虑需要分阶段启动的指定诊所，因为可以减轻医院和急症室的服务压力，都是可以减低病人去到医院里面交叉感染的风险的。其实以往我们都启动过这个应变计划这个环节的了。其实2008年和2009年医管局就曾经分别因为三聚氰胺的事件和这个猪流感爆发而启动了这个指定诊所，就去分流了和处理了一些病人，咁去應付當時突然間增加好大嘅求診嘅需求。咁我哋喺呢個指定嘅診所裏面，其實都有一啲嘅配備啦，硬件又好，軟件又好咧，都會作出一啲相應嘅準備嘅。診所嘅通風設備啦，喺分隔病人嘅配置啦，病人嘅分流安排啦，病人嘅診症流程啦，感染控制措施和装备，以至到运作程序指引和员工培训等等，都是令到这个指定的诊所可以运作得流畅的。如果是来到我们这个指定诊所的时候，我们主要对于病人是有轻微一点 的病症的，譬如他有些发烧啊、咳啊，或者是呼吸觉得不是很顺畅啊，这样去到分流那个地方，我们也会将这些情况去问一问的。如果它是真的很严重，而是那个流行病学联系是很直接的，其实呢就应该其实去医院的，去急症室去求诊的。如果是不是很符合那些呢，我们就会作相应的跟进。那这个很靠我们的医生的临床那个情况去分别。我们的应变措施呢，其实个指引呢亦都会随着那个社区那个爆发的程度呢有改变的。那在这个阶段呢，我们都希望透过早通报、早隔离和早化验，去防止这个病毒入侵社区。咁我哋应该系会跟翻个社区嘅爆发程度咧而作出改变。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晨光，第一次，第一次。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晨光，第一次，晨光，第一次。It's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早晨啊，告诉彭爷爷的时候呢，彭爷爷今天静静地听我们，我们找Barbie讲嘢俾阿彭爷爷听先。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哦，早晨啊，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系我哋负责听，彭爷都负责听，交俾你讲。 你而家电话一路讲，彭爷听唔听到噶？ 其实佢应该都听到， 系咪噶？ 都系我附近嘅啫。 哦，附近的人咁正，好啦，讲咩嘢今日？ 嗱，今日咧就想问一下你哋先，你哋咧出街咧或者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除咗见到市民咧戴口罩，仲有冇留意到有啲市民咧有啲口罩以外嘅防护装备咧？ 诶、有，我见过， 系见过乜嘢咧？ 例如系手套， 嗯， 即系好似系嗰啲诶医生嗰啲外科手套咧，我见都有见过有人戴住呢一类嘅手套，系啊。 仲有冇其他咧？ 有誒掛喺頸嗰啲咧，有啲咧就係電子嘅，咁啊可以 空氣清新機， 係啦，空氣清新機。有啲咧就係 點解有個 short form 嘅空機啊？唔係、哦，好似空機喎、啊，真係 類似啦， 係 類似啦。誒電空機啊，因為電子噶嘛。有啲咧就唔係電子嘅，就可以用三十日嘅。更加依家又喺韓國嗰度又有啲咩抗菌棒啊，咁好多呢啲林林種種有唔同嘅呢啲新 product 出來、嗯、出台咯。 服飾方面咧，服飾方面咧，即係著上身嘅。 着上身我又唔系好觉有、啊， 普通嘅、啊，好似街坊碌又有，着风褛又有。 会唔会系而家想讲就系新推出咗？唔系新推出， 防菌衣。 坊间有啲人话就系唔知边一只嘅风褛系可以当系防菌嗰啲啊。 嗱，我就唔系想讲呢样嘢。咁啊，适逢咧，因为我琴日自己搭东铁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一位咧，应该都系写字楼放工嘅。后生仔嚟啦，其实真係好后生咋，你睇佢个样係廿零岁啦。咁、然后呢佢就做咗一件事呢係令到我有少少觉得咦咁得意嘅咁。因为呢之前呢网上都见过有啲图片係譬如话有啲人笠水樽啊或者着雨褛啊咁样啦。咁我琴日见到呢一个后生仔呢佢係拎住手上夹住文件嘅一个胶 file 啊。然之后呢就将个胶 file, 即係佢咪一边开口 ,L 型系密封嘅 ,L 型系开口嘅。咁佢就呢将密封嗰边呢就向前嘅。咁后边呢就开口啦，然之后就笠住自己个头。咁於是呢係啦。 睇到嘢㗎佢。 睇到嘅，因为透明㗎嘛个胶 file。 哇磨砂嘅都睇唔到喎。 係啦，咁於是我就諗喎、哦、其实系咪真係有需要呢？因为其实呢我有个朋友最近呢佢就住港岛嘅。咁、佢自己呢就要去到屯门返工。咁变咗呢佢就每日都要搭铁路啦。佢就为咗因为呢想做好啲嘅防护措施呢就买咗个眼罩。於是呢适逢我琴日呢就想去网购啦。咁我就买咗一样嘢呢就准备会送俾佢嘅。咁就原来而家呢韩国呢就推出咗一种新嘅帽呢就係、呢集合咗帽同埋眼罩於一身嘅。咁好簡單嘅啫，你幻想一個鴨嘴帽咁樣啦，而佢嘅前方咧係有一塊好似啲嬰兒車嘅嗰個擋雨嗰個棚啊，咁就可以咁樣成個透明一浸咁樣反落嚟嘅。咁啊呢一種帽咧，聲稱咧係咧啲人防疫嘅時候咧，真係好多人會買嚟戴 嘅。 佢、因為佢前面嗰浸係一浸膠啦，咁、所以咧又真係可以防到飛沫嘅。 咁似啲人採蜜糖嗰啲裝束嘅？ 係咩？可能都有少少似，其實可能農夫都係咁上下，我就覺得係冇耕田嗰啲咧，前面有浸沙，不過佢呢個就有浸膠。咁、網購嘅時候見到啲得意嘢，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咯。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 啦。你又自己買翻嚟試一下，俾阿彭爺爺品評一下。 好啦，唔該。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我这个假期会同我 Honey 去旅行，可以 shopping 啊。 天儿买还买，留意有些国家例如加拿大和美国部分州份已经将消遣用大麻合法化的了。当地市面上一般店铺都可能有不同形式含有大麻的产品，包括食物和饮品、用于皮肤、头发或者指甲的外用产品，以及大麻提取物出售的。 不过呢，含有大麻或者是四氢大麻酚的产品都是会受到香港的危险药物条例管制的，将这些产品带入香港是违法的。 知道啦，波盛子豪，你哋讲咁多都系想提埋我买手信俾你哋啫。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有一个无毒有偶嘅情人节。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嘅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嘅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嘅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8:37啊，咁啊呢一节入边咧会同听众一齐睇睇咧就系晨光新闻焦点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阿小白白元浩啦，不过电话侧边咧都有彭爷爷同芭比，早晨。 系，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啊吓，咁啊呢一节咧就有我彭仔响树啦，再加埋小白同埋咧稍后亦都阿芭比会加入咧，就一齐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咁先嚟同大家咧就睇下今天嘅城报啦。城報的頭版頭條咧，講到呢個武漢肺炎疫情啊，喺香港爆發以嚟咧，就首次有樓宇居民咧需要撤離嘅，就好似咧當年嘅沙士時期咧淘大花園嘅翻版一樣咁啊！嗱，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啊袁國勇就表示咧，經初步檢視啊，顯示一名咧62歲女患者居住喺呢個青衣長康村康美樓。較低層數的單位排氣管接駁室內糞渠，咁有位置咧未被密封嘅，咁病毒咧有機會啊，係經呢個糞渠咧係倒回翻廁所。咁由於較早前咧確診武漢肺炎嘅一名75歲男子咧，就是、居住喺同一座但係就不同樓層嘅 A07 單位嘅，咁政府決定咧就立即撤離全棟啊 A07 單位居民去到咧檢疫中心嗰度隔離噶。據了解咧，兩名患者就分別咧係居於呢一個康美樓嘅 A 翼3樓同埋13樓嘅。嗱，今日凌晨咧就大批身穿啦全副防護衣物嘅衛生署人員啦，就索取住户資料啦，並且係陸續登上呢個康美樓接觸居民做登記工作，有人咧都顯得神情慌張噶。咁政府單位方面咧，就喺今日嘅凌晨啊，接近1點嘅時間咧，就喺衛生防護中心大樓嗰度係見傳媒啦，去交代今次咧需要居民疏散嘅決定嘅。嗱，香港尋日咧就新增有6宗啊武漢肺炎確診個案，至今咧本港確診個案咧累計42宗， 咁當中咧第42名病人咧，即係一名62歲女患者，同較早前確診嘅第12人啊，即係一名咧75歲嘅男患者咧，同樣就係居住喺呢一個長康村康美樓嘅。兩個人咧都係居於咧 A 翼，但係就不同樓層嘅07單位，兩者相隔咧大約係10層樓嘅。咁居於較高樓層嘅男患者咧，係較早前咧已經係發病嘅啦。咁呢一個咧就嚟自今日城報嘅頭版頭條嚟嘅。 好啦，咁到阿林慧咧讲一讲咯，睇下《星岛日报》嘅头条先。咁啊，讲到咧就系强制检疫，九人偷走，两人失联嘅。咁啊，政府咧自本月8号开始咧就实施内地人士入境强制检疫啦。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就表示啦，过去两日咧已经向1193人发出强制检疫令，当中咧1066人咧都系香港人嚟嘅。而需要强制检疫嘅人士当中咧有35人咧系喺酒店隔离，20人咧被安排入住检疫营，而其余嘅咧都系喺屋企隔离嘅。咁啊，陈肇始就话啦，局方已经向516人咧系接受检疫嘅人士进行实时地点分享监察啦。另外咧就以电话联络咗679名接受检疫嘅人士，并且咧进行咗448次嘅视像通话噶。在超過2000人的強制檢疫人士當中，警方進行了167次隨機的突擊檢查，當中發現9人未有在24小時內留在處所之內。警方已經聯絡了其中7人，而且發出了警告，而剩下的2個人無論在住址上面或者是電話聯絡方面都未能夠聯絡上，已經發出了通緝令通緝2人了。食物及衛生局副秘書長鄭中偉就補充了，涉及偷走的9名接受強制檢疫人士全部都是香港人，當中有人聲稱是購買日用品和食物等等的原因外出，警方事後已經提醒了他們是不能外出的，亦都沒有人稱他們要上班或者外出娛樂。若果按照抽查的比例推算，估计可能有多达60人是违反了强制检疫安排。鄭中偉就表示了，他说曾经失联的接受强制检疫人士比例是相当之低的，认为现时未有人故意违反检疫令。他亦都强调措施在减少入境人流和减少社区接触上面都是非常成功的。他亦都说，用於社區播毒兩個字來形容違反檢疫咧，係令到人覺得唔適合噶。因此咧，佢哋咧，因為佢哋並唔係咧屬於確診嘅病人。咁呢一個咧係嚟自《星島日報》嘅報導。 唔該曬 ，Barbie。再睇下嚟自《經濟日報》嘅報導，講到咧就係新型冠狀病毒嘅疫情肆虐噶。本港累計記錄啊，接近40宗嘅確診個案。咁啊，一個家族咧就係啊，總共19人年初二嘅時間。在觀塘一個派對場地打邊爐以及就燒烤聚會之後，至少有11人是確診的，引起恐慌。本港四大連鎖快餐食肆昨日夜晚起亦都暫停火鍋的供應，當局就呼籲戲院、卡拉 OK、補習社等等未來兩個星期停業，期望這個疫情可以降低風險的危險性。多間大型補習社亦都先後公布停課至3月初，改推行就是网上教学。有立法会议员就指出，劝喻合理，但促请港府就提供协助。内文也都讲到大快活、大佳乐，以及就是吉野家昨日就宣布，为了减低疫情的传播风险，昨日开始旗下所有的分店暂停供应火锅，并且全面加强分店防疫以及就卫生措施。美心就指出，美心 MX 已经在昨日停售所有的火锅产品了。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就表示，打边炉产生的蒸汽和感染的个案无关的，呼吁市民做好自己，外出的时间就要佩戴口罩，经常洗手，以及就是做好厕所入面的卫生的。另外，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立法会议员马逢国亦都认为港府劝喻合理的，相信业界就愿意配合，但是部分戏院属于就是中小企营运，暂停营业其实仍然是要交租的，希望港府以经济资助、贷款等等的方式协助企业营运。以上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好，唔該曬小白嚇。咁啊，轉個頭咧，就再睇下嚟自香港文匯報嘅報導啦。咁有關於咧佢哋呢一個抗擊新冠肺炎嘅特別嘅報導嘅。咁喺文匯報當中咧講到話，國家衛健委高級別組專家組組長啊鍾南山咧，佢完成咗一個最新嘅研究論文啊，當中講到咧話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嘅肺炎中位潛伏期咧就係三日，最長咧可以達到24日嘅，同時亦都不排除咧就有超級傳播者嘅存在。咁喺論文入面提到咧，儘管新冠肺炎咧仍然喺全球範圍裏面係迅速蔓延，但是关于新冠病毒引发的急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特征仍然都不是清楚的。除了飞沫传播和直接接触两种途径，研究人员还在一些患者的粪便样本以及是胃肠道、唾液或者是尿液、食道侵蚀出血部位中检测到新冠病毒。咁因此，衛生保護應該係考慮到通過胃腸道分泌物嘅傳播嘅。咁而鍾南山咧，近日接受媒體採訪嘅時候，亦都指出啊，新冠肺炎新增嘅病例，若果係再有下降咧，咁係表明啊，疫情嘅形勢咧係有好轉咁講嘅。咁而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十日咧。十號嘅時候，即係講尋日咧，就加強啊基層社區疫情防控咧有關情況舉行咗一個發布會嘅。咁而國家衛健委新聞發言人啊，就宣傳司副司長咧米峰咧就喺會上咧通報疫情嘅情況嘅時候就話，通過咧尋日數據分析咧，武漢咧、湖北咧全國治愈比例咧都係明顯上升，咁係說明全國各地嘅醫療救治效果係初步顯現咁講嘅。咁呢個嚟自今日咧係文匯報嘅報導嚟噶。 好啦，跟住睇一睇《東方日報》嘅頭條啦，咁就係講到咧順疫與共，咁係疫情嘅疫啊，情人節咧237对新人結婚嘅。外在瘟疫蔓延时，即管今年2月14日是撞正了新冠肺炎病毒横行的时刻，仍然有新人希望在浪漫的情人节当日共偕连理的。入境处表示，今年情人节预计有237对新人就是拉埋天窗注册结婚，较去年同日的新人数目是少了三成的。有婚礼顾问就说，疫情来袭较去年公众事件更加影响生意，更加有近一半的顾客因为怕了疫情而选择延期。即使情人节是别具特别的意义，亦都认为当日新人的数量应该不如往年。根据入境处的数字，截至今个月的10日，已经递交了已结婚通知书，并且打算在今个月14日结婚的新人有237对，当中118对就会由婚姻监理人主持，同样有118对就会在婚姻登记处注册，而剩下的1对新人就会在特许的婚礼的场所那里结婚。婚礼顾问欧慧芳就表示，今年虽然是属于双春兼闰月的结婚好年，不过2月14日当日这个情人节就是忌嫁娶的。尽管如此，仍然有不少的新人喜欢过中的意义而选择当日结婚的，但是就相信受到疫情影响会令到结婚人数减少。他亦都说，疫情持续影响婚礼业，多对新人已经选择了延期摆酒，当日可能只是进行这个注册仪式的。他亦都建议，如果新人是担心受到疫情影响婚礼，可以考虑采取婚礼全部延期或者部分延期的方案。不过就要记得摆酒延期就无需要再发喜帖了，只需要私下通知宾客就可以了，否则就会有再娶再嫁的意思。这些即系传统嘢啦，咁啊呢个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 Barbie。咁啊，传统嘢听完之后，再睇埋咧，就系嚟自《苹果日报》嘅娱乐版嘅头版啊吓。咁啊，话到啦，就系奥斯卡创咗一个咧，就系历史立4奖啊，大赢家系乜嘢咧？就系《上流寄生族》啦。 嗱，而家都讲到第92届奥斯卡颁奖礼啊，喺香港时间寻日就举行啦。总共获得六项提名嘅韩国电影《上流寄生族》夺得四个大奖啦，成为大赢家噶。咁啊，边四个奖呢？包括咧就系最佳电影啦，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另外咧就系最佳国际电影噶。咁而喺得奖名单入边，亦都见到咧就系最佳男主角有嚟自《小丑》嘅祖君冯力士。最佳女主角有《星梦女神》朱迪加兰的云尼斯维加，另外就是其他的得奖名单，大家可以就看回其他的报道。这个来自《苹果日报》的娱乐版头版也有说到，奉俊昊更加打败了劲敌1917《逆战救兵》的英国导演森文达斯，咁啊夺得最佳导演，是首位韩国导演荣获呢一个嘅殊荣，并且咧就系首位双料夺得嘅最佳国际电影同埋最佳电影嘅导演。咁啊，佢自己上台嘅时间就话到啦，夺得最佳国际电影之后，佢以为完了，正在打算放松一下。咁啊，亦都咧就系向另外两位又获得提名嘅对手致敬。首先啊，佢就指出啊，自己一直以嚟啊學習電影嘅時間就係學習啊馬田史高西斯嘅電影，估唔到有一日啊可以同佢同場較量。之後佢亦都話到啊，自己最愛嘅咧就係昆頓塔倫天奴嘅電影啊。佢話到，如果可以嘅話，佢希望用鋸鋸開呢一個嘅獎項，分俾五位嘅導演。今次奉俊昊咧就係繼台灣導演李安之後第二位獲得小金人嘅亞洲導演噶。咁佢自己咧亦都透露，正在準備兩出嘅新作品，話到兩年前已經咧就係準備啦，目前仍然咧就係正在籌備嘅工作。一出咧就係韓國電影，咁啊喺首爾發生嘅恐怖事件；另外一出咧就係英語嘅電影，咁啊以2016年啊倫敦發生嘅真實事件去到改編噶。咁啊，另外亦都咧就係話到啦，南韓總統文在寅啊知道消息之後咧，亦都係拍手叫好啊，更加就喺網上留言話到韓國電影同世界電影並肩，咁啊開始新嘅韓國電影百年，咁啊非常之高興咁講。以上嚟自咧就係《蘋果日報》嘅報導。 財子 O 投資 O2O。 早晨啊，8:51，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u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uy 早晨。 阿 O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 Chuy， 睇翻咧，虽然琴日港股就要跌啦，隔晚美股咧都有得升啊，升得几靓仔下。今日有冇机会带动咧港股去翻啲啊高啲嘅水平啊？ 系啊，睇翻美股咧，寻日咧就做好啦。咁主要咧都系因为有内地咧部分工厂咧已经开始复工啦。咁大家咧就憧憬住咧疫情咧对经济嘅影响咧唔会话真系太大啦。咁港股咧今日咧可能有机会咧都跟住美股作为反弹啦。咁但系咧大家咧都唔好过分乐观住啦，因为反弹嘅幅度咧可能咧都唔系话真系太高啦。咁睇翻恒指咧，寻日咧收市咧都叫做企得稳咧100天线啦。咁但系短线嚟讲咧，其实个走势咧仍然咧受制住呢个疫情嘅好坏啦，因为始终暂时都未见到咧有效嘅控制措施咧可以睇翻个疫情啦。咁虽然大家咧都唔想见到咧，但系预计咧确诊同埋死亡嘅个案咧，其实都可能咧会继续增加啦。咁所以后市嚟讲咧，都仍然有隐忧噶。咁睇翻啦，恒指咧短线咧都会继续维持咧易跌难升呢个局面咧。咁就算反弹咧起27,800点咧，其实都仍然有一个好大的阻力啦。咁支持位咧，暂时就睇翻咧，今个月初嘅26,000呢个关口啦。咁所以现阶段嚟讲咧，投资者嘅策略咧都系较为审慎一啲咧，都唔建议咧贸然咧入市留底住咯。 咁啊，个股方面咧，有人欢喜有人愁啊吓。咁啊，当然嗰啲药股咧，每一日就靠住唔同嘅消息啊，又话咧研发紧新嘅药物啊，又话咧同边一间药厂合作啊，咁啊，每一日咧都升得几夸张下，当然回嘅亦都有好多啦。咁但系咧有啲就愁少少啦，讲紧咧就系以打边炉起家嘅海底捞啦，咁啊见到股价方面咧都真系反映得到啊。呢一只股份系咪相对睇得悲观一啲咧 ，Chuy？ 係啊，因為睇翻疫情其實持續擴散咧，其實好多市民咧其實都已經減少咗外出㗎啦。咁加上咧之前有部分嘅個案咧，確診嘅個案咧，其實都話咧同打邊爐有關啦。咁專家咧都已經話咗咧，打邊爐咧屬於一個比較高危啲嘅活動啦。咁同埋咧海底撈咧喺江蘇分店嘅旗下咧，其實已經咧有一個確診個案啦。咁雖然咧海底撈而家就話咗咧內地嘅分店咧，其實而家咧都暫停營業噶啦，咁所以咧呢方面咧，對於海底撈個業績嚟講咧，始終咧都有一定程度影響啦。咁睇翻過往，其實海底撈個股值咧，其實都比較高啊。咁就算近日咧出現咗一個比較明顯啲嘅回吐咧，其實股值嚟講咧都唔算話真係太平啦。咁而家睇翻海底撈其實面對住停業啦，以及唔知道咧幾時真係可以全面恢復翻業務啦。呢啲咧其實都係一個未知之數啦。咁所以暫時嚟講咧，都唔建議堅守住先啦。咁同埋嚟緊肺炎疫情係點樣咧？其實對於海底撈個影響可能以致影響到香港啊，或者海外業務嚟講咧，呢啲都要留意翻啦。咁同埋咧都要留意翻啦。就算疫情過後啦，咁呢類公司其實嚟緊可能都要回一回氣先啦。咁業務擴張啊，或者嚟緊嘅業務發展咧，可能都會減慢啊。咁相信咧譬如係海底撈啊，以致其他可能餐飲股嚟讲咧，都未必可以好似上年一样啦咁强势住先咯。 完全明白晒你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Chew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拜拜。 唔该晒，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帝一线。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都好想变抗疫狂人啊，所以咧好想快啲揾阿华梅姐喺度先。早晨啊，华 梅 姐， 早晨。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同埋小白，小白你早晨，想做狂人定强人啊？ 哎呀，梗系强人啦、 啊！强人啊，我以为你想做抗疫狂人、啊，哇！ 哎 如果是啊，应该那个的层次会再高一点啊。 是啊，第二种感觉添，仲要是。 是啊，有些疯癫咯。 是强人，强人。 好，那这样的今朝呢，我阿梅呢，啊，都跟各位听众打个招呼先。早上这么多位神光的听众啊，那我们抗疫呢，真是要内内外外，再加上呢，是街上家中都要做下。再讲一下，如果呢我哋系出过去外边，要翻到屋企呢，其实都有好多步骤呢系需要大家呢系谨记要做嘅，唔可以躲懒啊吓。譬如你第一嘢行入间屋嗰时，首先你要做啲咩呢？ 系喷酒精消毒搓手液或者去洗手。 你行得埋去个洗手盆啊，啲菌都入晒嚟啦。 喺门口除鞋先，系咪？ 冇错，阿欧有一分。 多谢。 系啦，咁咧要系令到对鞋啊，唔可以带菌入屋咧，其实好简单嘅咋。而家咧，大家只要你咧，搵张布，又或者喺地毡嗰时，喺门口啦。咁你嗰个地毡呢加塊布啦，咁嗰塊布呢就要係有呢个1:99嘅漂白水浸过嘅，咁你铺喺上面，咁你屋企人啊自己啊出入嘅时候呢躝完街啦返入嚟呢踩一踩佢，咁就可以呢以防嗰啲嘅病菌呢黐住个鞋底呢咁嚟到入屋㗎嘛，係咪？ 係喎係喎。 係啦，嗱咁除此之外跟住呢就要处理呢你系应该口上边咧，即系个面上边咧戴咗口罩嘅， 系啊， 系咪？ 系， 咁你跟住就要除口罩咯。 口罩除低咗之后要小心处理好啊。 系、 如果本身系独立包装嗰啲咧，有个袋附带嘅，咁你入翻落嗰个袋度，然之后抌落去有盖嘅垃圾桶啦。 嗯， 否则嘅话咧，你将佢咧系里面咧要系对接啦。 嗯， 系咪或者反转嚟啊？系应该系反转嚟对接，即系话咧向外边嗰边咧系里边咁对接吓， 即系浅色嗰边向外边， 深色嗰边 啊，深色嗰边 系接埋佢，然之后跟住扎起佢抌咯。咁、 嗯、 跟住就系咧，大家都识嘅洗手。 嗯， 仲有啊，你件衫咧要点啊？要搵咧，如果系唔能够即刻洗咧，搵啲消毒纸巾咧抹。仲要抹埋你个银包、锁匙包，知道？ 知道。 电话呢啲我教过噶啦，所以呢啲家居嘅防疫咧，真系啊，唔可以做得少啊吓。 嗯。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嗱，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除鞋、抹衫、洗人包，做足家居防疫，当功课交，知冇？ 知道啦。 有快乐。 本年度最佳情人嘅得奖者系。 我曾志豪觉得佢好细心， 我桂花田揀佢系因为佢真系好窝心啊！我晏咗起身，佢会敲我房门。 我黄耀祖最中意咧，佢够爱心， 所以风骚快活人就梗系揀佢啦！ 工人姐姐 ，Thank you Gina， 你真系好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喺我哋屋企里边。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翻到嚟朝头早九点零六分嘅时间啦，咁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同埋阿欧喺度嘅，早晨。 系早晨，小白，早晨。 早晨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啊，吓，今日咧，同大家讲讲天气先。今日多云啊，有几阵嘅雨啦。最高气温大概20度，吹和缓的东至到东北风啊。展望啦，明日咧就和暖同埋系潮湿嘅，随后一两日咧就有雷雨。依家气温1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1%。咁啊，好似睇远少少嘅天气咧，下个礼拜一度又开始冻，得翻十零度咁样 啊，要留意住啊吓。 咁 啊，天气冻咧，咁啊容易咧就系一冷一热啦，咁啊梗系容易生病啦。 系啊， 咁啊我哋咧都要睇下医生先至得嘅。 有病就要睇医生。今日有李嘉仁医生。 今日李嘉仁医生咧就隔住个电话听我嘅脉搏。早晨啊，李医生。 早晨，早晨，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早晨，小华，早晨啊，好。 早晨，医生。 辛苦你哋啊！ 唉，唔好咁讲，系都辛苦你， 系好困难嘅而家吓。OK， 大家加油，一齐嚟！ 大家加油，系嗱，总言之咧，所谓处变不惊，我哋咧就应该唔使惊得咁紧要，唔系话一冇口罩出街咧，哎呀死梗啦死梗啦，冇啲咁嘅事，好冇？系口罩咧，只系一个辅助性质，唔系话百分百可以预防到有病毒侵染嘅，所以真系唔好咁惊。咁啊嗱， 抗疫嘅嘢咧讲咗好多啦，华梅姐又讲咗啦，好啦，但系我想再提一提咧，譬如你喺屋企啊，唔出街嘅小朋友咧，嗱，佢记得咧可以话小朋友嘅个人餐具、水杯啊、朗口中啊、牙刷啊、毛巾咧，系自己一套，就唔好同其他小朋友啊或者大人共用呢啲个人物品，减少咧有乜嘢如果有任何病菌病毒嘅交叉传染机会。 嗯， 啊，当然你屋企你有冇漂白水去稀释清洁家居咧？咁啊，呢个要睇你买唔买到嘅啫。 系， 但系有啲玩具咧，譬如毛公仔啊，诸如此类咧，最好系暂时收埋佢先啦。 系， 因为毛啊，因为有呢啲咧系好难清理到嘅。 毛公仔嗰啲系特别容易藏污垢噶，系嘛？ 系啦，冇错啦，好多尘啊、尘螨啊咁样。 嗯， 咁啊，仲有你同佢度温度咧。即系最好个耳仔啊，大啲啊，口淡啊，口淡都有电，都有电子嘅。咁啊，成年人咧通常 37.5 摄氏度以上先系发烧。 系， 37.1 并不是发烧，唔好自己吓自己。咁，有时我哋小朋友咧去到37.8以上咧先就系发烧。 哦， 所以要知道呢啲咁样样吓。咁好多时候咧，而家啲人用耳仔探热，乜一边耳仔高过一边嘅咁样， 系咯，两边可能唔同嘅，有阵时 系啦，系啦，我成日讲笑话，如果低啲嗰边咧就氹你自己开心，高啲嗰边咧先系正式嘅， 即 系攞高嗰边， 哎呀， 高嗰边， 我仲以为咧系高嗰边咧就当自己睇错，低嗰边啊先系啱嘅， 咁啊氹你自己开心咯， 系啦，咁净系氹到我自己开心啦。 系嘛？仲有咧，好多时候而家有啲戴口罩，戴到个嗰度，因为嗱，即系好坦白，有啲人咧系皮肤好敏感嘅，咁戴咗口罩嗰度咧红晒又痕，红晒又痕，你咪走去拗佢。咁我哋叫你即系尽量唔好未洗手啊，摸块面啊，咁啲小朋友唔知一红咗啊，一痕咧佢咪拗咯，咁咪仲唔掂，系嘛？咁所以如果咧。小朋友喺唔系戴口罩嗰阵时候咧，唔该你搽多啲润肤啦，两三个钟头搽一次，当然系洗干净只手先啦。 不过咧，即 系 医生啊，你都知啦，小朋友咧一搽呢啲咁样嘅润肤嘢喺块面嗰度咧，佢哋系好反感嘅，即系觉得一笪笪笪晒入去咁样，咁点搞啊？ 但系呢啲好难嘅润肤嘅嘢，唔系个个中意。我哋话靓女就中意搽多啲润肤啫， 系啦，细路边得噶？ 啲猛男好似小白啲咁样，唉、哎，你未必中意啊。 我都唔搽。 我想问， 喂，有冇啲计氹下细路仔搽呢啲啊？ 系啦， 嗱，唔好话替佢搽呢啲啊，戴口罩我见过好多啊， 直情 喺度同你打交，唔肯戴啊， 系咯，咁 点啊？地啊，冇办法噶呢样嘢。你佢戴唔到点啫？你戴上去，佢立刻扯走佢。咁你点啫？唔通你绑住佢嘅手咩？ 谷气咯， 唔得，唔使太谷气嘅。嗱，即系最紧要你去个地方唔系咁多人嘅，系嘛？又或者你就系其他啲人冚唪唥都戴晒口罩啦，咁佢已经唔使咁惊啦。 系 唔系？千祈唔好话，我哋去吸下新鲜空气。听讲话啲人去到沙滩，点知沙滩满系人，全部都系人。 系 咁啊，仲多即系人多嘅地方。即系尽量唔好去，包括沙滩公园在内。 系、 如果冇人当然好啦，咁完全系呢个空气好。但系如果天气冻咧，就记住好多小朋友就梗走嘅、一走嚟走去咧，一冷空气一入喉咙，一入气管入口咧，佢就会咳噶啦。 系 呢、這个咧，唔系话一定到哮喘嘅。咁啊，呢个所以咧，你就要小心啦。系、嘛，佢一咳。咁父母又惊啦，哎呀死啦，会唔会系因为我带咗去嗰度啊咁样？所以话咧，就算系喺公园冇乜人走，即系冇乜人走啊，踩单车啊，稳阵咧，天气冻咧就戴翻个口罩。 系， 咁啲空气咧隔一隔咧就冇咁冷， 冇咁寒啦， 系 啦，容易咳啦， 冇错啦。 我哋咧有个听众啊。叫做 Kiwi 啊，咁啊Barbie 咧就聯絡緊你嘅，咁啊聯絡唔到，咁佢都留咗言噶啦。咁啊，如果 Kiwi 聽緊晨光第一線咧，記住啦，開翻個電話，咁啊等我哋一陣間晨光 Morning Call 咧約咗你嘅，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就可以同你聯絡一下啦。好，咁啊李醫生繼續啦，唔該曬。 嗱好啦，嗱我哋讲紧呢啲新型嘅病毒啦，吓、啊、新冠病毒啦，咁啊系当然系未有药系正式话医到嘅，亦都未有一个疫苗。 系 嗱，但系其实咧对付病菌咧，其实我哋而家有好多时候系束手无策。 嗯， 嗱点解咧？好多所謂格蘭氏陰性啊 ，gram negative 嘅病菌咧、 嗯， 好似大腸桿菌啊、假單胞菌啊，即係所謂 pseudomonas 啊呢一啲咧，嗱佢哋咧啲抗藥性係好強嘅。點解呢啲咁耐我哋知道咁耐所謂有陣時可以好惡嘅菌咧，就因為佢哋嘅細胞呢啲細菌嘅細胞出邊咧係有好多嘅。佢嗰、那個所謂細胞嘅嗰埲牆，呢埲牆咧， 係咪即係咩成日講話細胞壁嗰啲啊？ 細胞壁咧係啦，佢哋啲細菌嘅細胞壁咧係唔怕我哋，即係好多時候有抗藥性， 嗯、 你都打唔到佢嘅，你都殺唔到佢嘅，好勁嘅。咁其實咧喺1960年以來咧係冇一個可以一個好嘅新嘅抗生素去、 嗯。 去杀呢啲病菌嘅，系、啊，即系好多时候都好头痛嘅。嗱，记住系1960年到而家，咁系最近咧，先至咧有一个研究喺我哋嘅线虫啊，啲虫啊吓，线虫咧入边咧提炼到啲嘢，咁呢啲咧似乎咧喺呢个线虫呢一扎咁嘅虫啊，有啲叫做共有 bio symbiont。共生體咧係可以做到一種微生物群咧，係可以對付到呢一啲咁嘅細菌啊，呢啲佢哋可以拆到佢哋嗰埲牆嘅。咁、但係當然呢個係最新嘅研究開始，但係似乎咧都有啲希望嚇。咁、所以科研咧係要繼續研究嘅，呢、這個要時間嚇，亦、都要政府啊、大學啊。大众去支持呢啲研究咧，我哋先至做得好嘅。 嗯， 好啊，咁啊，我哋头先讲紧细路仔啦。 系， 咁啊，细路仔咧，好多时候咧就唔听话噶。 系啊， 唔听话的意思咧，你要佢戴口罩唔肯，好、多食药咧又唔肯。 系， 咁啊，真系好头痛。咁啊，另外一样嘢咧，譬如你要照 X 光咧，佢、都唔肯定定地嘅、 啊，要佢揽住嗰个机制咁样噶嘛，好似跟住影张相，又要探又要剩， 冇啊， 同埋仲要吸气噶，我记得仲要吸住气咁样噶嘛， 系啊，嗱、這個系好头痛啊，呢、這个点样样可以探佢咧？探佢冇用啊，你俾粒糖佢食咗又冇，又同你打过噶啦，咁样，咁啊点样咧？咁就嗱，記得我最初我自己細路仔，我好記得嘅。咁、去到個醫生嗰度，咁佢有個 X 光機嘅，瞓、上張床，咁中間咧就有個紅色嘅窗口，即係嗰個機器嗰度有個好似窗口咁樣、紅色嘅，有啲嘢、個機器嗰度射住你，其實喺嗰度射出嚟。咁、嗰個哥哥咧探我，嗱、你睇住呢度，等陣間咧就有公仔睇㗎啦。我咪睇住个，咦？睇完之后，咦？乜冇嘅？ 但系就影完啦。 原来就系俾佢揾咗笨，就系咁啊！探咗， 系都唔系得嘅。 我记得嗱，原来而家咧就有啲嘢，我哋所谓虚拟实境啦，VR 啦，virtual reality 啦。咁啊，有一个喺韩国咧，啱啱攞大奖嗰度啦，咁啊。咁佢哋咧就分開兩批，由4岁至8岁咧嘅小朋友，分開兩批，一批咧就係咁氹佢，嗱你乖乖地，企定喺度唞氣，諸如此類。另一批咧就俾一個 VR 嗰啲眼鏡啊你睇，咁就係喺度解清楚啊，有公仔睇啊，你應該照肺係點樣啊，好詳細，3分鐘內咧就一定要講完噶啦，講長啲都冇用嘅。咁咧 Virtual Reality Group 啊，虛擬實境，咁啊然後咧就睇啦，咁發覺原來用虛擬實境呢啲去教導佢哋之後咧。佢哋嘅驚啊，唔開心啊， 恐懼啊嗰啲， 少咗好多 嘅。哦，咁安心 喎。係啦，所以你講係冇用嘅。啊，阿 O 去講冇用嘅。 冇用㗎。 最緊要有公仔俾佢睇，有個虛擬實景咧，就可以做到。咁所以咧，呢啲又係科技咧，亦都可能幫助到我哋嘅小朋友。 係，細路仔 點樣樣？ 梗係要氹啦，係咪醫生？ 係啊， 係啦， 加埋打機元素，可能先夠膽先可以睇到醫生啊！可能遲啲啊， 可能佢個 VR 咧，等佢自己可以撳掣啊，觸噶嘛，咁佢哋哦，原來都係咁樣，亦都係唔痛嘅，咁啊，呢個一件好得意嘅事嚇，咁啊，即係有陣時候韓國佢哋係有啲新搞作、新意思，咁啊，亦都係一件好事嚟噶。好啦，咁啊，另外咧有一個 Melatonin。美勒冬眠即是叫做黑的褪黑素。但褪黑素呢我哋听都听好多啦。咁係我哋嘅脑下垂体嗰度分泌嘅。咁好多就係用嚟呢譬如有啲人呢瞓到觉 啊或者坐长途飞机啊咁样要食呢啲。咁希望呢係调呢个荷尔蒙呢调节到佢啲睡眠啊嗰啲咁样。但係呢而家又有试一个新嘅用途。咁係乜嘢呢因为喺六个月至五岁度咧，好多小朋友系发高烧咧，就抽筋嘅。如果呢一排啲小朋友发高烧抽筋咧，咁个父母咧仲惊得紧要。 其实咧，成日都话发高烧抽筋，有冇话会烧到几多度先系抽筋，定还是唔一定噶？ 唔一定嘅，佢因为咧，佢玩下，突然间抽筋，你都唔知佢病，佢突然间个烧嘣一声高嘅、可能系一分钟前。是37度、在这个两分钟后呢去到39度几。 哇会 你是估不到它突然间升高这样东西的、可以升得很紧要。好了但是到现在来讲呢所有我们预防的药物呢是没什么成效的。我们试了很多只包括你喂一有开始发烧呢就不停为它吃退烧药呢亦都不是很成效很大。咁亦都有其他的药试紧。其中呢就是有一个研究你就试啦。一个呢就所谓镇静即是等我啲肌肉镇静神经镇静呢是叫做好多人都知道叫 William。咁另一种呢而家试呢就是呢啲褪黑素啦。咁两个比。咁当然如果佢係抽筋一次你就唔会用呢样呢一招㗎起码两次呀三次呢咁你就要试啦而家就试緊啦。譬如一开始发烧呢咁样呢你就开始俾佢食啦。无论你係我哋试緊呢隻叫做褪黑素啊或者其他啲另外嗰隻镇静剂咁试个比较。咁两个嚟发觉呢就係、是、咦呢隻美勒冬眠啊 ,melatonin 或者褪黑素呢係个成效呢就似乎係好啲喎。一开始发烧呢就食啦。咁当然呢、這个研究呢就唔係太多人。就是开始做緊嘅如果一定有人继续做呢个研究睇下会唔会用褪黑素嚟预防呢个发烧抽筋会有效呢如果係呢即係就算减低十几个 percent 呢我觉得对啲父母已经係非常好㗎啦、 啊。 因为呢个病呢係好得人驚嘅、如果爸爸妈妈见到自己个仔发高烧喺度抽筋你完全无助嘅时候呢真係个心呢就唔知跌到落去边个地獄嗰度啦直情跌落深淵㗎。咁所以係啦我哋所以尽量呢都係希望搵到一个新嘅方法去预防发烧抽筋尤其嗰啲係抽过一次两次呀、咁样。係呢、這个如果帮到佢哋呢係件非常嘅好事嚟㗎。 咁最紧要呢就係、是、无论係小朋友定还是大人而家呢个时候个个都身体健康係最紧要啦。 冇错啦百毒不侵。 係今个早上、okay. 多谢晒李嘉仁医生唔该晒。 拜拜。 拜 拜 拥有过满足感，放手出于意料，欢送你拥你笑，以搞笑伎俩，创伤缓和了不少，但求黑色幽默，融掉困扰。 正缩小，结束不失美妙，笑破了以人笑，遗憾已喜剧治疗，回忆那玩笑，总算陪伴我愉快都不少，感激给予我惊喜，当初所有笑声都是你，剧到最终烂了尾，庆幸也有过小趣味，双方都已成熟别皱眉，喜剧里不理是和非，一笑别离急笑死，哭够了笑都好，借最佳的笑像开脱你是涵养，甜蜜过总是善良，能跟你遇上恋爱沉淀了，何会先欣赏，感激给予我惊喜，当初所有笑声都是你，剧到最终烂了尾，庆幸也有过小趣味，双方都已成熟别皱眉，喜剧里不理是和非，一笑别离变欢喜，今天多了个知己，轻轻一笑和睦地撤离，尚有笑声没有你，记住细节里的细腻，双方都已成熟别皱眉，剧也许还是慈悲，一笑别离喜与悲， 一首的作品是来自洪卓立喜剧收场，最近现在香港面对着疫情的时候，最后都是希望那个最后的结局都是我们个个人都是觉得 开开心心 开心心的， 是 happy happy 啊，咁啊打电话来送下祝福啊，同我们倾下偈都得，讲紧嘅呢就是神光 Morning Call 啊，欢迎你打电话来1872388啊，咁啊我们都听下你电话啦，咁啊安排呢喺嚟緊譬如星期四啊星期五啊或者下个礼拜嘅时间呢，咁啊博你出去咧，将祝福啦，透过大气电波咧，就送俾收音机唔同嘅你嘅亲友啊，你嘅朋友啊，以至你嘅公司嘅同事啊，你嘅上司啊，老板啊，或者咧一啲咧啊，好似琴日咁医护人员啊咁样啊吓， 送健康嘅祝福咧，我觉得而家系最实际嘅，系咪先？ 咁啊，大家打个电话嚟1872388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 Kason 早晨， 喂，早晨啊，喂，咁啊，今日咧8点咧，大家就可以睇下呢一个4:31今日咧就系讲下啦，原来咧彭博咧日前咧就发表咗咧，香港出现咗叫做 failed state 啊，咁咧就指政府咧未能够为市民咧提供基本保护同埋服务啊。咁咧就覺得咧就林鄭政府咧係管治不善嘅喎，咁究竟係咪咧？大家可以咧就係有唔同嘅意見啊，聽下啦。咁啊，亦都咧就係喺今日早上11点咧會有個 Facebook Live 嘅，咁啊而咧剪輯咗之後咧，夜晚咧就會喺8点播出啦。就咧揾咗咧以前嘅 AO 咧阿楊立滿啊，咁你知而家楊立滿咧佢亦都係好多即係商中華廠商會。嘅行政总裁嚟噶嘛， 多门路嘛， 系啊，即系佢即系，唉，即系可能佢喺政府做得辣门啊，所以就自辣门户啦， 冇错，系啊， 吓，咁但系咧，咁呢个 Facebook Live 咧，当然有好多嘢听啦，咁但系你话喂，咁点啊？我而家啲僆仔咧，一日到黑喺屋企，即系好似小白嗰啲咧，唔知点算啦，系嘛？咁 唔紧要，你可以睇呢一个日常八点半啊。咁咧就系咧会讲下家长同小朋友喺屋企停课期间咧，点样同小朋友咧系学习嘅。 哦，呢、這个紧要、哦， 亲子嘅。 如果家长咧运用呢个绘画咧教细路仔认识今次嘅疫情啊咁样。 哦 系啊，咁大家就留意一下啦。 哇，如果唔系啲细路仔咧百无聊赖，咁啊啲阿爸阿妈咧绞尽脑汁啊，边度谂到咁多桥啊？系咪先？ 哎呀，梗系啦，因为而家唔同啊嘛。以前咧就啲小朋友系点样成长咧？就系、是、啲阿爸阿妈唔俾佢出去玩，佢、 啊、 就谂方法咧，就系点样去出街同啲小朋友玩。 系啦， 咁于是乎咧就谂到，即系佢唔会闷啊，因为佢不断咁要谂下啲方法点样出去玩啊嘛。 系啊，佢脑不断用。 吓，而家唔准出去玩啦，真系，唉，即系一日喺屋企困兽斗咁样啊，望住，尤其是咧，如果个妈妈啊、爸爸又即系在家工作， 啊， 个僆仔又喺度嗌门啊，我谂真系好大件事啊！ 哇，直头悟空遇着唐僧咁啦， 系啊，即系唔系你眼望我眼，真系零舍觉得对方烦厌噶嘛， 咪咯， 系咯。咁另外咧，就食得滋味咧，亦都可以讲下啦。食疗加运动咧，点样可以咧增强自身嘅免疫能力啊？咁、 嗯、 啊，大家又可以睇下啦吓。咁、啊、好啦，去到咧呢个咧。啊！呢、這個我真係好中意睇，我睇咗上一集啊，就喺九點半咧，《天王巨星之披頭四》第二集啊！ 哇，好型！哇， 即係以前咧，我細細個咧，即係我有表哥介紹我聽啦，我就將佢買翻個黑膠唱片咧，聽披頭四啦。哇，聽到咧入曬腦喎、啊，又買啲歌書翻嚟學彈佢嗰啲 Let It Be 啊、Yesterday 嗰啲。咁入咗腦之後咧，即係最近有一套戲咧，咁一做翻曬披頭四嗰啲嘢咧，你啲感覺嚟啊嘛。咁原來咧，我哋真係出生得遲，冇經歷過啊。上一集就講點解嗰個政治環境令到披頭四咧，佢會喺二戰之後爆紅啦咁樣，同埋佢哋兩個人嘅即係被訪啊，佢哋嘅性格啊，亦都勁咁。同埋即係當大家養尊處優之後咧，啊呢一、這個 Paul McCartney 咧繼續咧即係同啲藝術界嘅朋友打滾啊，跟住所以再出嚟嗰啲作品咧，啲人覺得佢已經成為咗個藝術品啊。咁亦都係影響到好多年青人咧，即係以前嗰啲咧，要覺得自己要似阿爸媽咁啊。佢後嚟咧就有咗嗰、那個即係自己覺得，哦，我應該有自己嘅主見啊等等嘅嘢，所以佢影響力係好大嘅。 別樹一格啊！ 係啊，咁如果你話今晚先睇會唔會遲？你可以上網啊睇呢個 screen 咧，睇翻重温咗第一集先。今晚啊九點半睇第二集。 明白，好，唔該曬，嘉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至今确诊42宗新型肺炎个案，最新确诊的女病人和第12个病人都是青衣长康村康美楼的居民，住在不同层数的07单位。较早发病的第12个病人住在较高楼层，两个病人的单位相隔大约10层。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新确诊的女病人单位厕所接驳粪渠的排气管未有密封，有理由担心第12个病人的病毒经空气传播感染她，因此需要撤离大厦所有07单位的住客到检疫中心。医管局早前表示，现时口罩存量剩下大约1600万个，只是够使用一个月。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表示，口罩能不能够用一个月要视乎病人的数量，因应疫情公立医院要求每个住院病人戴口罩，亦都会向必要的探访人士提供口罩。临床工作的医护人员至少每3至4个钟头要更换一个口罩，消耗量较大。马仲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说，医护人员的防护衣货源较单一，最大生产地是内地，如果内地不再输出会是很大的问题。他又担心同事除低 N95 口罩之后处理不当，重用会增加感染风险。部分的同事有自行在外购买眼罩等的装备。 马仲仪又表示，当日局方提出口罩存量够用三个月，是以2009年猪流感的时候的使用量作为基准，但今次疫情和当时不一样，对同事带来心理负担亦都不同，医院感染和传播风险高很多，口罩用量不能同日而语。加上农历年之后各项的防疫物资供应紧张，他质疑局方错估疫情，错过防疫的黄金时间。内地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病例超过42000宗，累计1016人死亡。昨日新增2478人确诊感染，数字是2月以来最低，但新增死亡人数就破单日新高，有108人死亡，当中湖北占最多103人，北京、天津、黑龙江、安徽和河南各有一人死亡。国家卫健委按照一省支援一省的原则，再安排19个省区市支援武汉以外的湖北城市，包括调派医疗防疫队伍。另外，央视报道，湖北省卫健委党组书记张俊和主任刘英姿被免职，由新到任的省委常委黄贺胜兼任。菲律宾民航委员会基于一个中国政策，将台湾纳入对中港澳实施的临时旅游禁令。台湾几班在禁令实施之前起飞的航班，大约150个旅客抵达宿务、卡里波、马尼拉等的机场之后被拒绝入境。台湾当局表示，部分滞留的旅客将会原机或者改成今日早上的航班返回台湾。菲律宾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早前实施临时旅游禁令，实施所有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的旅客全部不可以入境。菲律宾民航委员会昨晚表示，基于一个中国政策，台湾亦都被纳入禁令，曾经入境或者停留台湾的非菲律宾籍人士禁止入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和暖潮湿，随后一两日有雷雨。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75点，升233点，总成交金额7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5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91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07.4，升6.8；松宁布鲁集团1.59，升1仙。吉利汽车15.04，系升1.34；阿里巴巴211.6，跌1蚊；美团点评97.6，升1.85；小米集团12.98，升2仙；中国平安91.5，升3毫；友邦保险79.8，升6.5；阿里健康13.56，跌1仙，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5，日元109.84，瑞士法郎0.978，澳元0.671，加元1.331，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6.976，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092。港金现价报14555元，跌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1.1美元，卖出15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噶，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在油金头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丁九。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少少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咁而家部分地区咧落雨嘅，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豪仔阿祖啊，我找到呢个外国网站咧，有好多零食卖噶，仲可以咧寄嚟香港。我谂住订啲翻嚟香港，你哋要唔要啊？ 喂，等等先，你睇清楚啲包装，上面写住 H E M P 同埋 T H C 系大麻产品嚟噶。 吓，任何含有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即系 T H C 嘅产品咧，都系受到危险药物条例管制噶。 冇错啊。非法进口啦、网购又或者系邮购咧，含有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嘅产品，包括食品或者饮品咧，一律都系犯法噶。 帮人哋收呢啲嘅包裹咧，都有可能会触犯到贩运危险药物嘅罪行，最高刑罚啊系罚款500万元以及终身监禁噶。上网买嘢记得睇清楚啊！ 咁情人节我送咩比阿华好呢？嗬， 阿华有你就够啦。 哈哈哈，多谢。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有一个无独有偶的情人节。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九点四十分，享乐时代有彭仔晴振鹏，早晨。 早晨啊，彭爷爷， 仲有系咪小白喺度啊？ 梗系喺度啦。 唉，咁就好啦。诶、哎，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我哋又喺电话之中咧相遇啦。 系啊，空气中相遇。 出边咧而家落紧雨、啊，原来。 吓、 啊。系啊。 大雨定细雨啊？ 毛毛雨。 哎呀， 死咁样。 哎呀，咁好，最容易冷亲你呢啲时候、啊。 咩咩呢啲时候啊？ 因为咧嗱，落雨啦，毛毛雨啊，啲人就觉得，哎，毛毛雨唔使带遮啦。但系一阵风吹过嚟咧，哇，就冻到起晒鸡皮，跟住咧就感亲啦。 咁所以要注意啦、嗯、大家都要尤其是系喺外边咧走动嘅朋友啦。咁啊，同埋咧交通咧都会塞翻少少。 嗯。 系啦，因为大家可能都慢速咗一啲啦。好啦，咁啊讲下呢个享乐时代咧。本来咧，即系喺呢一个嘅时间咧，我就应该唔喺香港嘅。本来呢个时候 系你嘅伤心事， 喺台湾嘅。 系 因为本应咧就安排咗一个旅程咧，就短短地几日嘅旅程咧，就去台湾嗰度咧，就去入住一个咧。朋友介绍未曾到访过嘅一个生态度假旅馆啊。 咦，咁特别又系嗰啲咩，好似成长颈鹿嗌你起身嗰啲啊。 可以咧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啦。虽然咧就结果咧因为而家台湾因应嗰个疫情啦，如果我哋喺香港嘅港澳居民啦，包括埋下 即係落到地嘅話咧，就要係先隔離14日啊嘛。咁我都才不過去幾日啫，結果如果係要先14日，然之後先再出去玩嘅話，咁好似有啲奇怪喎。咁所以唯有咧就取消咗呢個假期啦，留翻喺香港同大家一齊同心抗疫啦。咁但係咧，我都幻想一下啊，究竟呢一個嘅即係當日後大家唉天下太平啦嘅時候，係咪可以即係考慮下去呢一個台灣方面呢一個咧？佢聲稱為咧就亞洲第一個咧就係標榜呢個生態度假嘅旅館嚟嘅。 有咩玩呢？ 好啦，嗱，先講下嗰個位置喺邊咧。咁佢喺新竹縣喎。咁其實如果係照原本嘅安排咧，即係本人咧就飛到去台北嘅機場之後咧，就需要咧再轉車咧就去呢一個嘅生態旅館咁樣嘅。系啦，咁即系其实应该都系距离市区啦，好一段嘅位置同埋路程啦。 系， 咁嗰度咧佢个卖点咧，其实应该都几啱咧，就系一家大细，即系尤其是小朋友嘅咧，较为少接触到呢一个嘅郊野啊，未见过好多动物啊，想话认识一下啲生态咧，可能都。是一个选择来的，因为它里面呢先讲呢它吸引我去諗住入住的原因呢就是呢它有好多呢是草食性的动物呢在那里饲养、就好似等于那些野外的参观那些动物那样 ,safari 那样、不过它呢就可能为了呢要是顾住安全啦、所以它呢都会特别呢就淨是呢饲养翻或者系养住一啲咧，系叫做草食性嘅动物， 即系马啊、羊啊、 羊驼啊嗰啲咁样咯， 系咪啊？ 系啦，冇错，包括有你哋头先讲嘅几样啦，仲有咧系犀牛啦，仲有咧系呢个长颈鹿啦，有斑马啦。亦都有咧一啲巨型嘅陆龟啦，咁样嘅等等嘅，咁啊爱嚟。系啦，俾啲游人咧可以近距离接近呢啲嘅野生动物啦，亦都咧可以勉强一个危险性咁咯。咁佢嗰个卖点咧就咁嘅，佢有好多唔同嘅房间嘅客房嘅。咁佢嗰啲客房咧，嗰、那个主题咧，多数咧都系同呢一个譬如非洲啊、咩肯雅啊、刚果啊啲咁样为主题嘅房间啦、啊。咁同时咧，佢亦都会标榜咧就系、是，你喺房里边咧都可以咧系望到头先所讲嘅嗰啲嘅野生动物咧，佢哋嗰个自由活动嘅情况嘅。 哇，正、啊，可以喺房嗰度睇到mini 版嘅动物大迁徙喺嗰个肯雅房嗰度，系咪啊？ 好近定系要望远镜噶？ 咁呢个当然系同嗰个房价咧有啲关系。 哦，即系劲啲嗰啲有犀牛睇，有斑马咁样系咪？渣啲嗰啲咧都睇翻羊驼啦，咁样嗰啲系咪啊？ 又唔系、哦，佢系用个距离嚟到去定价嘅，相信都系咁。即系佢有嗱，佢主要咧有四款嘅套房啦。咁咧其中有三款咧，佢都好 tricky 下嘅喺嗰个描述嗰度。咁有其中三款应该系价钱咧就未系最贵嗰三款咧。咁佢嗰個標榜咧就你可以咧喺房間嗰度咧睇到嗰啲動物嘅自由活動嘅，即係佢同你可以睇到啊， 即係周圍走啦。 你呢度都向海㗎，你呢個樓不過唔知廚房我望到一個角㗎，即係 嗱海嚇，嗱海嗰啲咁樣係嘛？ 系唔知系咪咁啦？咁但系咧，佢有一種嘅房價咧，同埋嗰個旅館咧，佢就特別咧係講明咧。你可以喺露台嗰度，即係佢兩層啦。你可以喺露台嗰度咧食早餐嘅時間咧，係嗰啲動物可以行過嚟個咁樣同你打招呼。 哇！即係近觀喎、啊、呢、這個 長頸鹿咧，個長頸鹿係有權咧，佢條頸夠長嘛，佢可以行過嚟睇住你食早餐咯。 係咪㗎？個畫面好似好正咁、啊。依家齋係用口形容嘅話， 佢真係有啲圖片咧係見到咧。是有一家大細咁咧，可以喺嗰個嘅露台嗰度用餐啦、或者係即係日間嘅時間咧，就喺度活動嘅時候咧，係可以見到咧嗰啲動物咧係行埋嚟近距離 嘅 喎。 哦，喂，如果我朝頭早食緊生果嘅時候，個長頸鹿條頸夠長，會唔會搶我個蘋果㗎？ 定系你会自动想喂俾佢食咧？ 咁我都系自动想喂俾佢食多啲嘅。 啊，不过又唔知系咪啱佢食啦。不过呢个就系嗰个生态度假旅馆咧，佢嗰个标榜个卖点咯。所以我本来咧就系恨咧，想试下，喂， 朝頭早陳景龍嚟敲我個房門，叫我起身，係點樣嘅咧？咁樣啊，咁啊，但係暫時就未能夠真係感受到啦，係只能夠幻想啦咁咯。咁另外好啦，咁啊，除咗話有呢啲咁樣喺房間裏邊啦，或者喺你個房間外邊咧，見得到嘅，或者係預感得到咧，有啲咁樣嘅安排之外咧。其實呢呢一個喺台灣嘅生態度假旅館呢，佢仲有好多呢係同動物嘅近距離嘅一啲活動嘅、因為佢呢就本身好似一個呢主題樂園咁樣嘅，係啦，即係除咗你入住佢嘅房間可以有呢啲嘅感受呢，佢仲有好多唔同嘅例如啲咩工作坊啊，又或者係互動嘅參觀團啊，會有一啲呢係佢哋自己嗰啲導遊啦，或者係導賞員呢去講解啲動物嘅生活情況俾你聽啊，咁呢啲呢其實都係好啱呢，即係一家大細呢，尤其是有小朋友呢，佢哋一定會感到興趣嘅。 係啊，啲小朋友最鍾意第三類接觸嘅，揽住佢啊，或者帮佢梳下毛啊，呢啲啊最中意啊。 系啊，咁所以咧见得到咧嗰、那个佢自己嗰、那个呢一、這个园区里边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呢啲嘅活动系俾你去参观或者系参与嘅。咁、有啲咧系收钱嘅。我见过有一啲嘅费用咧，即系譬如话系有一啲工作坊啊，又或者系要去同某一种嘅动物近距离接触。加埋有導賞員講解嗰啲咧，都可能係講緊要500蚊港紙啊，2000蚊台幣係咪咁上下？ 係啊，300-400蚊港紙。係 啦，咁樣咯，可能係60分鐘嘅一個環節咁咯。咁其中咧，佢有一個咧係收費嘅咧，我見到咧都幾吸引我嘅。我本來諗住咧會去到當地嘅時候咧去參與，就點咧就係參觀呢一個嘅犀牛嘅活動情況。 哦， 點解吸引咧？因為咧到時咧就啲人。游客咧系会坐喺一架咧特制嘅一架车上面啦，架车咧就好似我哋有阵时见得到去外地嗰啲 safari 去睇野生动物嘅嗰啲车咧， 吉普车、 铁笼咁嘅 吉普车，跟住啲动物喺你隔篱咁样，你又行紧车，佢又喺隔篱奔跑紧咁样，系嘛？类似 系啦系啦，但系佢呢个鬼马。佢特登咧整到嗰架车咧，好似只犀牛咁样。 哎呀，同类喎、真系。 只 friend 咁样系咪做到？ 即系话佢个车头咧，仲有只犀牛角咁样咧。 吓、 唔知啲犀牛。 咁就我嚟引翻啲犀牛咧，行过嚟同你见面咁咯。 系咪噶？我系犀牛，见到佢咁大只，我都走啦。 定还是佢会攻击佢？哇！你大只过我，我即刻崩你一下先咁样，唔知会唔会咁样？ 我谂呢个人哋计咗数系嘛？ 系咪？唔知道啊。 咁但系个感觉就好似，哎呀，好得意喎！你啲人。咧做遊客就係咁噶啦，明知咧都係俾人呃嘅啲錢， 係啊， 即係叫做呃得咧嚟講咧，或者使得嚟講咧，就心安理得，或者係你氹得我歡喜，咁我預咗出嚟都係使錢噶啦，咁又無妨咁嘅啫。 啱嘅，嗰個犀牛車嘅相都真係想上網睇一睇，或者彭爺你即係將個旅程壓後少少嘅時候，再去嘅時候再影張靚相啦。 當然咯，我希望可以盡快成行啦。 係啊， 咁我想講咧就係、嗱。本来呢我就应该是已经入住了那个旅馆啦，是不是那个生态度假旅馆啦。咁但係因為而家嗰個嘅狀況咁樣出現咗之後咧，咁我自己取消呢個行程啦。咁但係咧，我就聯絡翻呢一間嘅生態度假旅館咧，就講話我要取消啦咁。哦，佢俾我退翻錢喎、 哦。哦，幾好喎、啊，良心企業嚟喎、 啊。哦，嗱。即系嗱，我唔知啊。有阵时啲保险嘅嘢都话你天灾嘅嘢可能唔赔啊，系咪？系啦。咁而家呢个疫情，咁我自己主动作为一个旅客，我主动取消咗我自己嘅假期啦，唔嚟入住啦。咁佢都肯退翻钱。咁我觉得作为一个嘅消费者，好似又啊～有鋸啲喎， 冇乜太大損失咯。到呢一刻為止，係咪先？ 哦，咁咯，咁呢個係一個分享啦，又俾大家有啲資料上面嘅參考咁啦嚇。 好啦，哇，彭爺今日呢個享樂嘅推介都幾正下喎，咁大家不妨上網睇下啲照片啦，睇下啲動物 啱啱啦。咁我哋等咧天下太平嘅時候就一齊出去玩啦嚇。 好，多謝曬你， 謝謝 拜拜。近排咧冇得飞嚟飞去嘅时候咧，可能要喺屋企玩住玩具先啦。 成熟是见证一双弃置玩具流眼泪，成熟是抗拒追星放弃最终少女。 举，成熟时着上西装奋斗，为未来顾虑，特摄片没法抽空再追，慨叹光阴只可笑一次，习惯唱致敬青春的歌，只爱谈往事，怀旧是这个说法替我杀死了现实，逃避了遗憾了有什么的意思，明日放走我比卡超，迎接日后对不起，放开手，让四驱车逆手，由下个拥有阿基拉，机玩具暴公仔，甜美熟睡，放心走，任我于生活游。世故一些应对现实无畏惧，成熟是照顾身边最爱与工作进取，成熟是偶尔很想买个玩具陪我睡，太多一岁太多一岁越来越见有趣。 佢系坤哥吴业坤，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玩具成熟时》。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 ，Kiwi。 早晨啊。 系啊，晨光 Morning Call， 你好啊吓。咁啊，今日咧你身体健康，最近百毒不侵啊吓。今日咧打咗电话上嚟，一早预约要啲咩特别嘅事情同我哋分享下咧？ 首先你容许我讲少少自己嘢先得唔得？ 哦，咩事？ 我想点唱俾桂花田听先，呢个私底下嘅。 系哦，点解？ 因为我觉得佢系一个好妈妈。 系，桂花莲听紧 啊，系啊，片都听到啦，好，跟住，仲有咧， 跟住就系我想咧，上次我叫佢播阿林志颖，佢唔播俾我听啊，佢嗰两只嘢唱啊，就咁，所以我听到林志颖咯。 OK， 我唔开心啊， 唔紧要，我今日安排翻林志颖嘅歌俾你，好唔好？ 系啊，咁你又开心翻啦，好嘛？ 得噶啦， 得，冇问题， 我都中意小旋风，好啦。除咗点唱俾阿田黑旋风，黑旋风唔好， 得啦，唔好讲呢啲啦。 小旋风啦， 点唱为咗啲乜嘢？点唱啊？ 嗱，我想点俾咧全世界嘅人听，我希望佢哋都有正能量。 系有啲咩？ 我喺街市咧就遇到啲好搞笑嘅事情。 系 平时我帮开衬嗰间菜档咧， 嗯， 哇好串噶，我排队排好耐。 系 跟住之后咧，我话要半斤。 吓。 佢就俾拨求其拿一扎，连葱都唔俾我，仲要暴意粗口， 系唔啱你，即系态度唔好啦，系咪？咁跟住咧， 系啦，跟住之后咧，有平时我帮开嗰个菜档咧， 嗯， 好好人噶， 嗯，就个鱼档系嘛？你想讲？ 系嗰个鱼档， 系 佢咧就俾好新鲜嘅鱼我，但系咧就计平我，仲要俾 俾啲哎呀得啦，收平你两蚊啦咁样样。 系啦吓，咁啊好大嘅反差。咁跟住咧，最重要嘅系咩咧？ 最重要咧就系我寻日去到菜档 吓， 我买我净系买咗佢嗰个菜嗰时，我就话咦14.5我望到 吓。 14.5平啦，呢、這个时势14.5一斤系咪先？ 系。 咁我同佢讲，我话我要半斤啦。 嗯。 跟住之后咧，佢仲执多两条葱俾我。 嗯。 跟住我就报以一个口罩俾佢。 哦，即系 好人好事，周街都系啊， 系 咪想讲？ 系啊。跟住之后咧，佢就同我讲咗一句：你真系好啊。 嗯。 我话你都好。 系啱啦，一个小小嘅例子咧，话俾我哋知道咧，其实香港最紧要咧就系大家啊多啲微笑，多啲互相帮忙，大家咧、 嗯、 小小嘅正能量储埋咧就系一个大嘅正能量啦。 啱啊，讲得完全正确啊！咁啊 ，Kiwi 将呢一首作品啊，嚟自林志颖嘅作品《今年夏天》啊，送晒俾你啦，同埋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听好嘛吓，带俾你正能量。 你哋听啊，你哋咁好心思啊，桂花田咧，佢哋都有送咗份礼物俾我 folder 嚟噶，虽然唔系啲咩好值钱嘅，但系我见到佢哋个样咧，点咗佢哋上啊，我知道咧，第日咧就算 认住佢哋个样啦，已经 系 真系啊， 好 啦，咁啊，一齐听歌啦，好嘛，多谢你先 ，Kimi， 拜拜， 再见，拜拜。 嚟自林志颖嘅作品啊，今年夏天啊，大家都期待夏天嘅嚟临，因为想啊太阳白白出嚟啊，照一照个大地啊。 系啊，更加期待夏天未来临之前咧，疫症就已经离开啦。 好啊，咁啊好啊吓。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转头风骚发布，我哋明天再见， 拜拜。